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有一套系咪唔系卡通嚟噶啦？讲晒呢个，你讲晒啲卡通 名。应该就讲晒啦，动画 咁咁 可能 有一套 睇咗嗰啲就睇咗啦。 有一套剧嚟嘅，咁啲剧今季都有啲咩咩？咁其实咧，佢就唔系话个主题好特别，系佢演嗰啲人好特别，因为全部好多都系啲超人啊、蒙面超人啊咁度嚟嘅人嚟噶。咁咩嚟嘅咧？咁其实大家都知嘅，就系、是、早系咪上年嘅一套戏嘅？ 旧年六月啊，旧年。暑假前啦，應該係就叫做去吧啦啦兵團嘅嗰套戲 係啦，就係講成班女仔即係走咗去美國就即係參加呢個啦啦隊即係大賽，竟然贏咗冠軍嗰套啦，係廣瀨玲做女主角。 真人真事改編嘅嚇，嗰、那個 真 人 真事 有呢班人 嘅，真係有呢隊叫做 Jack 嘅呢隊人嘅，係即係真人真事拍翻做戲嘅。咁佢而家咧唔知點解咧，今年就將呢個古仔咧就拍咗個後傳，就講其实冇十年嘅，九年后嘅今日即系继续。咁呢度咧，仲要阿广濑铃要扮翻拜嚟去扮嘅，因为其实佢 即系同一个角色嚟嘅，其实 佢一个人嚟嘅。咁佢但系佢已经唔系女主角啦，佢已经即系上一代嘅，即系嗰啲啦。系咁，佢而家已经做咗，应该算系 Miss 啦，系嘛？咁啊，咁啊，夹硬 顾问啦、教练嗰啲咯。 系啊，因为佢嗰队 check 咗队队咧，其实系一个系福井啊，系嘛？一个唔知福井。 福井县啊。 中央校嘅系啦，即系嗰度嘅一队队嚟嘅。咁嗰、那个嗰咁当然佢唔系好紧要嘅，因为今次咧唔系讲呢间学校嘅，佢系讲隔篱间学校嘅。系啦，隔篱间西校，真系咁叫啊，西西地啊。 西校嚟嘅， 真系西校。咁啊点样咧？佢就话原来咧，今次个女主角劲啊，即系秉承呢个 TVB 啊，就揾啲廿几欧嘅咧嚟扮吓、啊，扮十几岁啊。咁啊，揾咗呢個土屋太鳳咧，我都似我從來都未見佢著過水手裝嘅，就算佢嗰時係十幾歲嗰陣，好似我都唔好覺佢有著過水手裝嚇。即係由呢個鹹蛋超人 Zero 啊，第一套電影，即係唔係 Barrier 出場喎，係第二，即係第一套唔係算係 Zero 嘅戲嚟噶嘛，佢係最尾先出現嘅啫。咁第一套 Zero 戲就係佢揾曬成班 friend 嗰套啊嘛，就咁呢個土屋太鳳就係做嗰、那個珍寶 A 係嘛？嗰隻機械人， 應該係真冇 A， 即嗰隻機械人會變咗個飛機嗰、那個咧，佢係做嗰個公主噶嘛。咁嗰時應該我諗佢算係咪佢嘅第一套戲咧？咁嗰時好瘦嘅， 嗰時又唔係第一套嘅， 唔係第一套 嘅，應該第三套。 哦，第三套啊，咁之前我 即係佢做過，之前都係動漫改編做天才小吊手喎。 哦，佢有做過嘅，哦。 係啊，有做其中有啲。 哦，咁我真係冇睇過。裏邊有冇做水手裝我就唔清楚啦。 咁 我 知啦， 即係我未見過啦，最少係啊。咁竟然咧，而家等到幾廿歲咧，即係廿幾歲咧，先至即 係廿三歲啦，已經係 翻翻去著翻水手服，嚇到我啊！咁一開場嗰啲咩個師奶喺度跳嘅，咁係咁，原來係土太鳳嚟，我都唔認得啦，我已經唔認得係佢啦，係啦。咁啊，反而佢身邊嗰班 friend 仲靚女啲嚇，深烤嚇。咁啊，咁啊，原來講乜嘅咧？就話原來佢講呢就話佢哋就係當年咧，就細細個咧就睇佢哋 check， 即係睇即係睇電視啊，睇到佢哋。即係比賽贏，咁就佢就立志要成為 Jax 嘅一員，但係結果話原來大過咗咧，佢家姐就做到啦，但係佢就衰咗，話原來佢考唔到入嗰個中央校啊！即係你首先第一件事要考入嗰間學校先有得入嗰個隊噶嘛，佢考唔到啊！咁結果就佢就冇再去追呢個夢想，而佢家姐咧就入咗去，同埋做咗 Jax 嘅，即係做到啦嚇，同埋都有啲名氣嘅。 好似系攞过冠军， 攞过奖嘅系啦，咁所以佢就成日被话咧系佢阿家姐个妹嘅啫，佢冇名嘅好似咁，咁所以佢就好唔即系，唉，好颓嘅搞到吓，咁而佢嗰个西校咁唔通嗰度冇啦啦队有，佢哋啦啦队咧只系个棒球队嘅啦啦队，咁净系喺度耶耶咁嘅啫，即系完全唔识跳舞嘅班人，即系喺度好 hea 嘅，即系好似香港嗰啲咁啦，香港都有嘅呢啲吓，但系咪好 hea 咁揈下揈下揈下嗰嚿毛咁啊算啦，系嘛，即系完全冇队形可言。咁佢嗰隊棒球隊又輸太波，咁好慘嘅，成隊都冧校咁，你覺得嚇嚇？ 嗯， 好啦，咁啊後屘又再出現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個翻翻嚟嘅一個教師啦。咁呢個仲犀利，係蒙面超人 Kuga 小田切讓啊！ 但係呢度咧，佢唔係一個陽光男嚟嘅，係一個咧縮下縮下嘅喎。佢今次做呢個角色， 佢好少會做呢啲咁嘅古，即係嗰啲 古 精神有問題嘅。 古叔嘅， 好古古叔叔嘅角色、 哦，精神有問題就佢做過，但係通常係亢奮嗰啲啊嘛。有做過 嘅， 佢有做過嘅。最亢奮嗰就係呢個阿 Sumi 入邊嘅美女院啊，嗰、那個咧女人型嗰、那個嚇死你真係，嗰、那 嗰、那個好亢奮啊！咁佢又做啲古叔嘅，我好似我真係未睇過做古叔男啊！ 即係咁小人物嗰啲真係好少喎、 啊，係啦，小男人咁嘅。咁佢就話咧，佢仲衰，就話唔知身體有咩事嘅，佢又冇解釋過，所以話佢病咗一段時間。 精神即係精神， 可能係佢唔願意講嘅。咁、那個校長亦都話：，唔好問啦。咁、那個校長請翻佢翻嚟。校長其實以前係佢先生嚟。即係話咧，呢個小田上應該以前都係呢個學生，咁佢就請翻佢。佢話佢老婆就勁啊，係大學裏面嗰啲唔知嗰啲咩生物學嗰啲教，即係嗰啲唔係教授，嗰啲博士嚟嘅，成研究嘅，佢唔係教書嘅。咁啊養起佢嘅，佢成日叫佢喂唔好做啊咁樣嘅，係都唔使做㗎你咁佢就覺得反而相對係啊，佢相對覺得其實好屈住啊呢件事，佢覺得要即係其實人佢都覺得人係要即係要追夢嘅。咁但係佢又奈何又應承咗個老婆係唔好咁搏啊，即係喺度其實求求其其咪算囉咁樣嘅。咁所以佢叫佢呢佢咁呢咁跟住嗰個女主角已經係揼㗎啦，即係成校都係都揼㗎喎，最特別呢樣係咁㗎，你好少即係日劇係咁嘅。咁跟住終有一日呢就嚟咗一個嘅，終有一日嚟咗一個呢轉校生。咁呢個女 佢話有個好積極嘅加入佢哋咁。 冇錯，但通常呢個係主角嚟㗎嘛，喺一般嘅故事。大智慧嚟㗎嘛呢、這個。 大智慧啊呢、這個。 佢就唔係佢坐歪變咗，好似你當第二女主角。咁呢個嚟到呢就話呢要即係著曬第二啲校服喎，初初唔同喎。咁就話要加入佢哋個啦啦隊。咁點知個啦啦隊話我哋唔跳舞，我哋唔會亦都唔會比賽。啊咁都得咁。咁佢就反而呢就知道咗呢個女主角有咁嘅背景嘅時候呢，就想即係溜佢啊。咁、但係女主角又都唔想啦，即係佢好似覺得係即係佢唔係戲呀咪算囉，即係佢哋有啲戲下就算嗰種咁嘅諗法，好香港人 嘅。已經灰心啦。 灰晒呀係呀。 做唔到㗎啦。 做唔到㗎，冇可能㗎呢件事呀。咁但係呢個女黐線喎，佢話呢我要打到呢、這個Jack， 仲要向呢、這個即係美國進發咁樣嘅。咁佢喺度笑嘅，成覺得你咪傻㗎咁樣，有咩可能㗎咁樣。咁跟住佢初初呢都有漏過呢班人嘅，咁就呢班人即係喺個操場度玩咗一輪之後呢就俾佢鬧走曬，因為佢話佢哋完全唔掂。咁佢又好嚴格嘅呢、這個女即係佢自己真係跳得好 ok 㗎，佢示範俾佢睇要點跳點跳，即係佢有啲嘢講嘅，就話即係可能佢話呢個嗰啲叫咩 cheer dance 嗰啲叫做，佢話有基本上係由三種唔同嘅舞步去即係佢混合再做出嚟嘅，咁佢全部有示範俾佢睇都 OK 喎，你叫佢跳得都真係有， 都有學過嘢 嘅喎，係啊，都得嘅喎，咁嗰班而家全部跳唔到出嚟啦，咁啊仲俾佢鬧完啦，哎我唔玩啦咁，咁跟住結果 quit 曬，咁佢哋就剩翻佢同個女之後就話自己要開一個新嘅學部啊，咁但係佢哋話呢十幾年都冇開過新嘅學部啦，咁、那個咁、那個主任亦都話唔贊成個學部，只會 cut 唔會再開新嘅啦，咁即係全部嘢都係好灰嘅，好係啊。咁但係個校長咧相對係開明嘅，咁佢就鬧咧小田哲讓就叫佢做佢哋個即係佢個學部嘅顧問，佢又唔肯啦，佢話佢應承咗老婆唔搞咁多嘢，咁但係終於即係就因為好多種種原因嚇，咁佢家姐亦都係原來咧諗住要離開嗰度去東京發展，咁其實個個又反對，係女主角個家姐，咁但係其實佢以為佢家姐即係係咩都叻啊，咩人類家姐話聽其實唔係嘅咯。其實佢好驚嘅，驚去到冇辦法立足啊！喺東京咁，咁啊最後就總之就周圍貼單張又剩咁啊，結果 recruit 到一班新人嚟啦。咁嗰班人都係各有少少背景嘅，有啲話咩跳芭蕾舞，有一個又話跳啲日本嗰啲舞嘅， 即係當少林足球， 係啊，有啲少林足球嘅，係啦，佢逐個係影入去有啲咩背景。咁有一個四眼妹係冇嘅，佢話因為佢下邊話可以減肥，所以嚟嘅。即係總之成班。最少烏合之眾， 即係你話可以死戰二，佢哋招募人嗰度個一段 係啦。咁當然有啲可能其實係有 potential 啲咧，就喺街度嘅。有個話冇翻學，但係佢成日喺街度練舞。咁同埋咧，仲有嗰個班長啊，即係其實一路喝佢哋嗰個班長，我肯定佢後屘係嗰啲隊員嚟嘅，因為佢成日偷睇佢哋，好似好想加入，但係佢就因為佢奈何自己係個老豆都似係裏邊嗰啲唔知咩委員定乜鬼啊，我唔知邊個佢老豆啦，總之係個學校啲高層嚟嘅。 啲家長會嗰啲 咁啦，即係佢應該就唔會肯俾佢，咁但係你似乎見到佢咧，佢好想加入嘅，其實。咁你肯定之後過多兩集佢入咗嚟嘅會咁最後就因為要幫佢家姐送行咧，佢就話佢話要排一隻舞，即係排一隻舞，咁跳咗中間又係俾個跳得叻個鬧走咗嚟啦因為佢話玩下玩下係唔能夠。即係唔係嚟玩啊！即係唔可以靠開心，即係你覺得開心就嚟當玩，其實咁都唔會做到成績出嚟。咁嗰班人又走咗一次啊，連新嗰隊人都咁，結果就得翻佢兩個都要去個最後去嗰個 火車站度鬆行。 車站廣場啊， 係啦，嗰度有好得意喎，有條長頸龍嘅。 哦，因為真係咁㗎，當福井縣。係 啊係啊係啊，真係有條長頸龍喺度，會喐個喎，咁個得閒會除。咁咪就喺度廣場，無端端咧就喺度跳舞喎，即係啲周星馳啊，嚇。成有啲嘅大佬，有少少，跟住啲人都围观咁啊，真系冇啲肥佬有出嚟装埋嘅啫。咁 即系冇话酱爆话而家呢刻要爆啦， 冇猪肉佬嗰啲， 都有咁滞啊，我都觉得。 我系冇话猪肉佬和尚又唔想做咗舞蹈家嗰啲，都差唔多嘅。 都系咁噶喎。 佢啲 friend 咧咪嚟谂跳嗰啲咪变呢啲咯。 佢后屘嗰啲 friend 见，即系佢其实嚟下嚟下咧，佢学校啲重要嗰啲关事啲人全部都啱啱经过嘅，好犀利系。咁又及到咁就真係加入埋一齊跳咁連果艾玲都經過嘅，咁佢咪話嚇，雖然佢哋跳得好難，但係佢話啦啦隊本來就係要嚟幫人打氣啊，佢話你即係有呢個心就係要有呢個心先可以開始啊嘛，咁雖然佢係嘅，佢都話就係跳得好難嘅，咁但係佢覺得唔緊要啦，即係咁呢個就係呢個故事嘅開始啦。咁佢就講每一集都會遇到更大嘅困難啦，點樣阻住佢哋前進嘅故事啦。咁呢啲其實係一啲即係日本 傳統嘅日劇套路嚟嘅。 係套路係，但係佢呢度特別就係咧，佢啲角色咧竟然係用咗一班係曾經有夢想但係已經放棄咗夢想嘅人啊。 嗯 咁呢個其實好啱香港人睇嘅。係啊，即係其實由小田切讓呢個教師到佢哋每一個人，似乎都係呢咁嘅人嚟嘅。咁到底佢點樣自己即係個陰影度行翻出嚟啊？咁以往好少嘅，以往嗰啲通常熱血咯，係咪？咪追夢咯，係咪？ 即係一班廢柴點樣慢慢成才咁啦，通常都係。 通常個主角唔廢柴嘅，通常個主角一定係都係天才嚟嘅，係啊。但係呢度佢就係一個廢柴嚟，佢覺得自己係啊，最少嚇。佢覺得乜嘢都及唔上佢家姐啊，咁根本連考都考唔入嗰間學校啊，咁。系，佢覺得根本冇可能可以挑戰 Jack 同埋甚至乎贏咩美國黐線咁，即係佢覺得冇可能嘅。咁但係咁佢哋話唔試過，點知冇可能呢？咁小田切讓同阿即係嗰個另外嗰、那個即係嗰個轉後生都係咁講嘅，即係佢話你試過咩？咁你其實你都係試過下啫，你之後就停咗啦。咁其實你點知道會唔得啫？係咯。咁佢就話唔會咁就放棄嘅。咁佢哋而家總之就叫做有一班同伴一齊嘅時候咧，佢哋會即係再次重拾呢個夢想啦，係咯。咁其實呢個都幾好睇嘅，我覺得係。咁我諗即係呢啲戲其實日本拍咗好多啊。咁但係佢呢個今次轉一轉， 每一季都有㗎啦呢一類。 係啊，佢又轉一轉嗰個人物題材咧。咁其實呢個又可以有啲新嘅意味啦。咁同埋我覺得係啱香港人睇咯，即係呢一套啊， 多啲正能量啦，起碼呢啲 戲。唔係，佢係由一班負面嘅人啊，開始啊， 係 唔係一班一開始就要白痴？咁你呢啲你覺得好離地噶嘛？係呢度佢哋就反而係就係開始一定要考慮好多現實因素啊！咁即係我唔做嗰個做啦，係咪先？即係明知唔得嘅，我 hea 做咪算咯。咁即係你呢啲反而係好香港人嗰種，好係香港人嗰種心態。咁你咪睇下呢套劇話俾你聽，其實係咪咁嘅咯？其實係係咯，即係咪唔可能嘅嘢就係、是？永遠是不可能的，即什麼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其實這條線是誰畫的，是你自己畫的而已，是的。那正好來緊就是10月就會上一套新的一套戲叫 First Man， 其實就是講怎樣可以成功登月的故事。 哦， 而剛剛做這個 Rock 的 Fan 那個呢，就是這個高空浩劫，即係嗰、那個， 哦，即係開頭死嗰、那個， 係啦，開頭線佢，但係就係啦，同佢打跟住死咗，跟住講一件事俾聽，那個 friend 都有份做，咁佢就做一個前太空人嘅啫，佢唔係做，即係佢呢個就做岩士堂佢哋三個嘛，咁佢就講嘅就係之前就係阿波羅13啊嗰啲嘅應該係，咁佢就話係做嗰啲，即係已經係之前嘅前輩嘅角色嚟，即係當然都係現實有嘅呢個人物嚇，係啦，咁。是我覺得套戲似乎幾值得睇嘅，即係講佢哋點樣，佢裏面我睇到畫頭啫，咁就話其實好多人咧，原來當時咧係反對呢個太空計劃嘅，即係覺得都不能成事啊，即係無謂嘥呢啲錢啊，原來都係唔係話即係係啊，唔係咁 positive 嘅，其實其他人嚇，咁同埋原來佢屋企人都唔贊成嘅，即係佢會覺得咧，你坐上去其實係即係幾乎翻唔到嚟嘅啦，佢哋認為係 係 系啊，咁但系最后系完成咗一个不可能任务啊嘛，咁你都记得嗰句啦，金乃迪佢呢度就冇特别再讲啦，因为呢句可能比较老生常谈，即系我哋要做呢个计划唔系因为佢易啊嘛，系因为佢难啊， 咁其實呢套呢一套呢一套啦啦隊，佢家姐有講過啲類似嘅嘢。 哦。 佢問佢點解一定要去東京啊嘛？佢話其實唔係因為易啊嘛，就係因為難啊。 嗯。 係。 即係佢要去試下做一啲嘢嚇，即係如果唔係佢會睇唔起自己嚇。咁佢好明顯係兩個好唔同嘅人生觀嚟，佢兩姊妹初初嚇。嗯咁其實佢阿妹其實本來係最想即係做呢、這個即係做呢個啦啦隊嘅，咁但係點解後屘會變咗翻係佢頹咗咧？咁可能佢只不過就係因為佢中間經唔起一啲嘅失敗。 嗯。 嚇、啊。咁佢就以為個家 姐一路都係扶搖直上，但係其實即係佢係受傷啊，或者咩時候你唔知啫嘛、啊、 嗯。 咁佢話其實佢哋嘅成功後面係有好多淚水啊，同埋不甘唔甘心嘅。唔系话即系你谂到咁易啊，咁唔易噶。佢哋话其实吓，佢冇人话易嘅，系啊，即系佢成日讲就系好似易啊嘛。佢话其实冇易呢样嘢嘅，唔易嘅，系好难添嘅，系。但系只不过佢哋唔怕啫嘛。 嗯，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现实啲咯。佢讲呢样嘢系现实啲咯，即系唔系话咩有勇气就可以合到体嗰啲咧，你明唔明啊？即係勇者王咁無端端話俾你聽話，喂，其實合體嘅成功得唔知幾多 percent， 佢再加埋勇氣就100%，咁呢個其實係唔可能噶嘛呢一件事。係。 嗯。 即係呢種唔可能係真係唔可能噶嘛，但係佢而家講呢種就係你其實邊有話唔得啫？其實你自己話唔得啫嘛。咁佢而家現實上 Jack 呢隊隊的確係贏到喎。 嗯。 喺現實嚟喎，呢個唔係足球小將喎，唔係作嘅喎。是啊，是真人真人真事嘛。咁所以你呢个你讲出嚟，人哋系绝对有，即系人哋系有力嘅。人哋讲呢句嘢出嚟吓，唔系少林足球啊，系啊， 系 系啊，呢队队系真人真事。咁当然呢个电视剧就唔系啦，佢即系呢个应该系假噶啦。呢个系佢讲佢 假嘅呢 个，系啊，即系讲嗰件事嘅九年后嘅现在啊嘛。吓，咁啊隔篱间学校，咁佢嗰队新嗰队队好似叫 Rocket 嘅，好似叫做。我見佢個預告片係好似咁叫 的。個預告，因為我又冇乜點留意佢叫咩名喎。 係，因為人哋嗰度叫 Jack 噶嘛，佢話要打低佢嘛，咁佢所以佢叫 Rocket 啦，火箭隊咁樣係。咁都好睇嘅嚇，咁我諗呢啲大家即係可以睇下啦，我覺得即係其實香港都可以拍嘅呢啲係咯，即係不過就冇乜人即係。 人哋都係廿幾歲扮細路咯，香港。呢、這個我哋強悍啦、 啊， 呢、 這 個我哋應該。 哦，咁我哋香港嗰啲好啲，廿幾歲扮學生嗰啲冇咁老嘅啲樣啊，即係佢嗰啲好大鑊嘅，你睇佢哋哇，成班已經後嚟變師奶咁，仲著校服咁樣。 即係《逃學威龍》嗰扎嚟㗎啦，其實。 個感覺真係有少少似《逃學威龍》㗎，係啦，佢專登揾啲老少少嗰啲嚟做啲先生咁嚟頂咁樣，係啦，係啦。咁呢度啊，小田切讓即係 Cougar 都老曬㗎啦，而家唔後生啦。 哦，爭咗咁多年咯，同 Cougar。 係啊，呢度都中老㗎啦，係啊，你睇咯。 即係冇咁型男㗎都。 型都型嘅，但係老咗咯，即係你睇唔係再咁 young 㗎啦。 刻意又咁嘅樣啦。 咁可能又係啦，佢又整到佢老老土土咁，係咯。唔係佢最搞笑，佢叫太郎啊嘛，同個女咗養咗只狗一樣㗎。 佢 收 田犬 係 一樣。 係啊，佢走出去放狗嗌，喂太郎，佢養嗌佢，好笑嗰度。喂，我喺度咁樣，佢話：你邊個？啲大叔咁，咁跟住就同佢講咗一段，即係佢嗰啲説話啦。咁嗰度好緊要嘅，講完之後，佢第二朝就變咗保抗力嗰個廣告啊嘛，喺度跑啊嘛，喺陽光之下喺度跑啊嘛。 係啊，你咁多年嘅保抗力嗰啲廣告拍攝咧，你喺呢套劇都差唔多睇曬嘅。係 係係，重演翻係啦， 所有鏡頭都有嘅。 系，我咁啊未飲水嗰啲未有嘅，系啦。 到即係泳裝嗰啲未有啦。 系啦，飲水嗰啲我諗過多兩集都有噶啦，應該都係啦，應該有。 嗰啲有齊噶啦。 有齊啊，係啦，就咁啦。咁啊，除咗佢哋真係大馬咗少少之外啦，個人嚇就其實都係啦。咁可能佢今次想揾翻一啲即係有，即係叫做嗰啲人你識嘅人嚟演啦，可能佢想係咯。係。唔係揾一班你唔識嘅咁，或者又求其揾班 AKB 唔知幾多48咁嗰啲，佢又。佢唔好想 有一個角色咧，就係之前咧喺 YouTube 好紅嘅咧，咪叫做咩燈尾優，佢哋咪專係跳啲80年代嗰啲舞嘅，成日喺度。佢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嗰個社嗰、那個其中一個社長嚟㗎，係。 哦 ，OK， 即係呢度做。 燈尾優即係嗰個大阪嗰、那個嗰、那個嗰間學校啊，佢哋咪成日喺度跳嗰啲咩迪野舞。 哦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啲舞嘅好老土咁樣，懶係即係好懷舊咁。佢其中有一個就係嗰個嚟嘅，其實。 咁呢個係咩人嚟嘅咧？ 其實 咪嗰個特登美優嗰個拳嗰個社長咯。 哦，咁佢係 唔係其中一個同學嘅？ 係都唔係後生女嚟噶啦，即唔係學生， 都廿歲噶啦， 都唔係話真係十幾歲嘅。 系啊， 咁啊系啊，呢度嗰啲系廿岁起噶啦，已经系起标噶啦。 同埋做阿小田切让个咁叻嘅老婆嗰个咧，其实当年就系做电王家姐啊，做电王个家姐， 電王 個 家姐 开 coffee shop 嗰、那个那个女演员嚟嘅佢。 哦，哇，真系。 嗰阵时觉得佢好靓嘅，其实睇电王嗰阵时都觉得系。 唔系咁呢套戏啲人咧，你睇佢个个啲样底，你都睇得出佢系靓嘅，本来不过就肿咗啫，成个人嘅。系咯， 横咗少少。 系啦，咁啊，土屋太凤，你睇翻以前瘦嗰阵都靓嘅， 系 啊，都美少女 嚟啊， 佢肥咗好耐啦，系啦，师奶咁样好耐。 系咪之前做《浪客剑心》做乜鬼都肥噶啦？系嘛？ 嗯，《浪客剑心》又去做嘅咩？ 系啊，有去做噶。 系咩？ 做咩嗰个阿粗啊嘛？我记得佢系。 系咩？哦。 系啊，有去做噶。 唔记得啦，咁就系咯。嗯 啊， 咁总之佢呢套戏啲女就都比较横嘅，因为冇办法啦，即系可能佢都唔系话真系咁细个去搵嚟啲人嘅，不过都有啲恐怖有力嘅感觉嘅，睇落去系，系啦，咁啊， 但系 个 剧情就过瘾 嘅，系 OK 嘅，系啦，即系你话老唔老土啊？咁佢一定有嗰啲嘢嘅，咁但系我好多 OK 嘅， 一定系差唔多 ending 卖字幕嗰时就起歌啊， 系啊， 感动位啊，令到你会流眼泪啊，即系呢啲入剧有嘅嘢，佢齐晒噶啦，其实都已经系 齐晒嘅。第一集其实已经差唔多揾齐人噶啦，系。 系啊，咁啊睇下佢哋跟住嘅发展点样努力啊，系。 嗯。 同埋每一个人可能有佢自己嘅家庭。 系你一定有呢啲嘅，你放心。啊其实呢啲你就算睇翻个豆腐摔角都一样系有呢啲嘅，即系佢又系讲去揾齐啲人啊，都系呢扎嘢嚟嘅，即系走唔甩嘅。咁但唔知乜人哋拍嗰啲係好睇喎。係 啊，即係總有嗰份感動同熱血嘅人哋拍得係。 係啦，而家校園故事個底係好好厚啊，係啊。 嗯。 嗯。同埋嗰種共鳴呢，你雖然你唔喺日本讀書，但你覺得其實好多嘢都有嘅，即係你要早個學部啊。香港唔叫學部啦，係乜乜學會啊， 或者 社啊，或者咩？ 或者學會。 其實嗰啲嘢都大概都係咁嘅啫嘛，你都係要揾先生可以做，即係做你個即係所謂個先生啦，而一定揾個先生嘅。咁啊都要揾人嘅嚇，咁可能香港又冇話要揾齊幾個先開單，咁又未去到咁嘅，係咯。咁但係都總之你都要克服好多困難嘅，咁即係唔知大家有冇搞過呢啲啦？你搞過你就知嘅，即係其實是的确不是易的呢件事系咯，系咯。咁佢哋仲黐线到话要即系挑战，即系下即系嗰队 美国 要赢到去美国，咁呢件事啊，梗系当然更加劲啦，系啦。咁或者有啲似即系台湾都拍过，咪通灵少女咪拍过咯，嗰套咩拉呢个拔河嗰度啊。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叫咩啊？志气啊！ 诶， 你嗱，志 气 啊！ 系。 咁里边啊，除咗个女主角，即系阿通灵少女之外咧，系叫咩话？通灵少女叫咩名啊？啊，叫咩瑶瑶？佢叫全部叫咩？郭书瑶之外咧，其他嗰啲真系男人一样身形啊！同大家讲啊，系啦，即系嗰班似乎真系玩呢个运动嘅，佢唔系话系搵啲靓女嚟扮嘅，真系好粗壮，系啦。咁嗰套虽然系咁，但系好睇嘅。系啊，即系大家可能都冇睇过吓，大家对台湾片真系睇低一线啊。其实佢反而拍到呢种戏啊，人哋，你都好觉得系哇，真系好，即系冇可能赢嘅。咁但系佢最尾系赢，佢同埋嗰个好似都系基于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嘅。 系啊， 即系佢唔系话系老作嘅。系啊，即系同埋佢就系讲拔河啊嘛，拔河系一个一般人都唔会起眼嘅游戏啊。咁同埋佢话咧，人哋啲通常啲比赛咧。是向前行的嘛。 是。 他说他们是唯一的比赛向后行的。 是。 是啊。那总之他讲的东西呢，其实是几一致的，跟这些的即日本这些体育啊或者励志的故事。即总之人家是拍到的，拍到出来你都觉得都是几好看的。是啊。那这件事香港是很弱的。是啊。大家看看三叶草啊，那些就算。 四叶草。 就算再不是啊。三葉草四葉草，四葉草 係 嘛？係。 系 系职业草啊，咁同埋或者睇嗰个咩啊，个破冰转身嗰度叫咩话？ 破冰 诶，同同灵嗰度啊，恋 爱自由式 啊，恋爱自由式系啦，即应该系萧正楠第一套诶电视剧嚟噶， 嗯， 啊陈文焕啊嘛，记唔记得？ 系 即嗰时未有啊陈冠希嗰啲好嘢嘅，嗰啲相嘅，咁系系咁嗰度好似仲有啲啊咩？啲 Steffi 啊，嗰啲都有嘅喎，好多人做嘅喎，系啊系。 嗯， 唐玲啊，咁我系咯。咁啊，但系嗰套被大家睇成系一套笑片嚟噶嘛，即系、即系觉得系指住笑嘅，系啦。嗯，即系唔知点解嘅，系啊，即系香港拍唔到啊，系啊。咁当然嗰套夸张啲，咁佢里边真系有绝招嘅，系咯。唔系，但系就算有，佢有定冇都好啦，吓，即系唔个，我谂个问题唔喺出喺呢度嘅，系啊。即系唔受啊，同埋佢的确拍得唔好睇喎。 系， 同埋佢拍得唔好睇，嗰种热血感觉噶香港系。 系拍唔出，同埋佢哋其实唔系翻学嘅，嗰对佢唔系嗰个嚟翻学，佢哋已经唔系话系中学生嗰啲嚟嘅，系大人嚟嘅，即系后生啫，但系唔系学生嚟嘅。 不偏重好似香港派走去斗嗰啲喎，其实 斗哦，即系又系佢嗰个泳会之间啊嘛。 即系啲人喺度斗嚟斗去嗰个重个，本身就系奋斗嘅。 同埋伦理啊嘛，又系要讲下老豆啊、女啊咁两姐两姊妹，即系好似唔妥啊嗰啲啊嘛。 嗯 嗯，咁我谂佢嗰套系想重现嗰时几套日剧嘅，好旧噶啦，啲咩绿水英姿啊嘛，跟咩网球相逢啊嘛，系嘛，即系嗰啲啊嘛，佢想玩翻。系吓，系咯，咁但系奈何系。唔得啦，系咯，拍咗出嚟唔得啦，系咯，咁同埋有時就係唔得唔緊要嘅，唔得咪再拍咯，但係就冇下次啦嘛，冇機會啊，係啊，好少啊，係咁啦，咁啊好睇下啦，咁你睇下冇啊，睇下人哋嗰啲啦，係咯，咁啊呢套我就係、今季嚟講都係一套幾好睇，其實我唔係就係睇咗呢套嘅，但係其他啲我都唔敢介紹大家睇嘅，有食完李美都有一套新嘅講插花嘅。 我讲佢做即系个贵族咁样，但系就同一个单车铺嘅老板有恋爱故事嗰套啊嘛，系咪 好怪嘅、那个感觉系啊，我唔知阿芬有冇睇啊，我唔敢介绍。 我睇过少睇过少少。 我唔敢介绍大家睇啊，我费事俾人问候 因为冇乜特别啊，嗰、那个 唔系啊，特别就好特别噶，我都冇睇过啲故事系咁噶。 唔系我意思特别系，即系好似我哋觉得嗰啲有少少科幻成分啊， 怪 怪怪，佢、就冇。 佢唔系呢啲，佢唔系呢啲怪，系佢拍到好怪。 啊！ 佢拍到好意识啊，成系意识啊。佢嗰个成你咪平时好唔知做乜嘅，喺度 hea 噶。系、哎。即 系 好怪嘅个人。 都系贵族嚟噶嘛，冇嘢做噶。 嗯。系啊。咁总之佢就系嗰个咁嘅花道嘅，跟住嗰个即系嗰个名家个女嚟噶吓。 嗯。 嗯。咁啊，好特別嘅嗰套嘢，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嘅，但係真係好意識嘅戲咯，係咯，係咯。 你唔好諗住好奇幻，即係唔係嗰啲。 唔係奇幻，係佢唔係嗰啲奇幻，係個氣氛好詭異嘅。 啊，佢個名就叫講翻個名先，叫高嶺之花。 高嶺之花，冇錯。 係啦。 即係山嶺個嶺啊，係。 係啊，山嶺個嶺，即係好企喺好高嘅，即係接觸唔到嘅花朵啦，即係。要 點解㗎？其實係咪佢咪姓呢個姓嘅咧？我唔記得喎，係咪咧？ 我又唔記得咯。總之佢個身份都係好尊貴嘅，其實佢係。 嗯，但係佢又做埋啲奇怪嘢嘅咯，係啊。咁嗰個單車鋪嗰個人係咪有個妹定咩？就成日 cosplay 喎，即係日日著啲唔同嘅怪衫嘅。 同埋嗰個單車鋪個老闆實在太趕下啦，個樣真係，即係你可能想 象下。咁我相信佢嗰住係假髮 嘅咧。 嗰住係假髮嚟嘅，我相信係其實。 即係騎呢嘅程度真係好犀利啊！嗰個單車。 係絕對唔係靚仔嚟㗎，係都幾衰嘅。 即係你點諗到誒？即係日本女神點會中意佢嘅咧？即係好難想象嘅，其實呢樣嘢係。 係㗎。咁呢套好特別嘅一套嘢啦，又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咪望下咯，係咯，但係就 又可以睇下 我唔敢介紹俾大家，唉，費事又唔俾人問候啊，唉。 所以我講到我有立過下，所以我都冇乜點講，就係我覺得 係特別嘅，特別係特別嘅。咁、有冇其他可以介紹兩句嘅？係咯，有冇其他？因為我冇啊，紛紛睇得咁多啊，反而紛紛就再睇咗啲咩係覺得特別啲、 如果今季日劇啊，有套叫做《Good Doctor》嘅， 係有見到未睇過，有冇咩特別？ 就講嗰個醫 醫生就古靈精怪，即係有啲即係好似抑鬱啊定唔知乜鬼咁啊，講佢點樣即係奮鬥翻咁樣，又冇乜古怪嘅，其實個故事，即 係 嗰個底冇乜古怪啦，都係嗰啲日本嗰啲醫學嗰啲喜劇咁樣，少少喜劇。 喜劇嚟嘅 ，OK， 少少少少，但係講點樣個人點樣走出黑暗啊，或者點樣戰勝自己咁樣咯，其實都係。 咁啊，上户彩嗰度絕對零度都會好似有新一季啦、啊，咁咪啊。不過我又冇睇開嘅。 嗰、那個就怪啲嘅，嗰、那個如果有 係啊，嗰、那個真係查案嘅，但係唔知點解就做咗咁多季，我麻麻地中意睇嘅嗰出係。 係啦，咁就係咯，我都係淨係睇咗呢套啫。 O、okay, K， 好，好，咁啊睇下啦。 咁如果啊講一講，如果有套美劇嘅話，我想講翻就係、是、啊有套叫做利器啊。 哦。咩嚟咧？ 就係阿 Lois Lane 嘅，即係電影版 Lois Lane 做嘅。 哦， 就係、是、啊，就係、是、翻拍個小説改編。 哦、電影版 Lois Lane， 你講而家嗰個？ 而家個 Lois Lane。 哦，之前嗰個死咗啦， 即係而家嗰個啦。 即係而家呢個 Amy 啊，而家個 Amy 做 女主角嘅嗰套就係、 是。 係。 係啦。又係講佢個家庭好怪喎，好似係嘛？你講嗰出。 講佢本身咧就唔好奇怪嘅，佢就會自虐自殘啊！佢中意，佢就會喺自己嘅身上面挑唔同嘅字體啊， 哦， 即係唔同嘅唔、哦、同嘅名稱咁樣， 哦、 譬如妒忌啊，譬如肚餓啊，即係會挑一啲咁嘅嘢喺個自己嘅身裏發泄嘅，其實係，咁、 哦、 就講佢細個嗰陣時，佢有本身有個妹嘅就死咗，咁佢就自己就走出去城市嗰度就做一個報紙嘅記者，咁有一次。佢個編輯咧就派佢翻去佢成長嗰、那個小鎮嗰度調查一單細路女嘅連環殺手嘅案件咁樣嘅， 咁、 哦那個、 樣， 咁就個氣氛就其實拍得好好嘅，我覺得，哦、但係就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佢比較慢啲嘅，其實個節奏。 咁佢有冇原本英文名叫咩嘅？中文叫利器啊。 原本英文名叫 Sharp Object 啊。 哦，就係咁嘅啫。 Sharp Object 就係咁嘅啫。其實個原著、 哦、真係利器喎、哦，真係 Sharp Object 真係犀利啊！ 原著個小説咧，其實之前有套戲咧、 哦， 就叫做 Gone Girl 啊。 哦，係嗰出係同一 失蹤罪啊，即係同一個作品係另一個作品嚟嘅。 哦， 你如果睇過失蹤罪嘅，你就會明白佢呢個電視劇個氣氛會係點啊。 哦，咁樣。 即係比較灰暗、比較沉鬱咁樣嘅。 嗯。 又或者你如果好多年前睇過一套美劇叫做《雙峰鎮》，即係《Twin Peaks》。 啊，哇！嗰套怪啲，嗰套被譽為 X file 嘅。 係啦，係啦。佢其實就比較接近呢一類 的。哦，但係佢就冇未知有怪嘅，未知有怪嘅。 未咁怪，未去到咁怪。但係佢呢度就比較着重心理描寫嘅。 嗯，明白。 即係如果你頂得順，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 係，即係好順嗰心理。 啱啱就出咗第一集，只不過係上個禮拜做咗第一集。 明白。 係 HBO 嘅電視劇嚟嘅。 哦，咁你講起話自殘呢，其實我都記起今季都仲有套奇怪啲日劇嚟嘅，係叫做唔知叫幸色啊，即係佢幸運個幸跟住顏色個色，咁唔知咩，我唔記得佢中文點譯嘅，佢 one room 咁嘅，其實佢應該後面個日文字、那個係個英文字，唔知咩幸色咩一房間啊，我唔記得佢點譯啊，中文咁上下嘅，咁啊怪得好緊要，佢講話有個14歲少女失蹤，咁但係原來做咩呢，咁係原來俾一個少年呢，即係佢就應該係叫俾佢暗室咁捉咗返去咁嘅，其實好似咁，但係佢哋其實裏面呢就講佢哋個關係好奇怪嘅，佢就話俾嗰個人聽嗰個白頭髮少年呢，即係其實原本就漫畫嚟嘅，所以好怪呀，點解有個白頭髮嘅少年呢，咪同埋佢長期戴住口罩，你見唔到其實實質個樣㗎喎，咁佢就話佢原來佢係即係咁成日鍾意影呢個女仔嘅，即係佢影咗好多相嘅，咁佢就話俾佢聽，佢好鍾意佢嘅。咁但係呢個女仔呢，原來自己嘅存在感好低嘅，就話日日返屋企就俾佢阿媽即係虐待嘅。即係佢話佢從來未試過喺台面食飯，佢試就倒咗落地下等佢食嘅。咁佢話成日都唔想活嘅。咁佢其實點嘅？佢話原來有一次佢想自殺啊，想跳河啫。係呢個男仔就掹翻佢上嚟。其實佢唔係捉佢嘅。佢話你既然想即係都唔想要個生命咧，不如你跟我走啦。咁結果就去咗呢個人屋企，就見到就冇出過嚟嘅。咁但係佢就話呢，佢哋而家話咩嗰個女仔同佢講話，不如我哋玩個遊戲啦，咁如果我哋贏到呢、即係贏到意思即係唔會俾佢譬如搵到佢呀，即係唔會俾警察同佢父母，佢話佢媽喺電視扮晒叉燒嘅，又話咩哎呀好痛心呀、啊、咩夜晚瞓唔著，佢話哈佢咁都講得出，佢又打佢嘅，原來佢身上啲所有啲瘀傷就佢媽打出嚟，咁 咁佢就話佢就話叫嗰個男仔幫佢改咗個名啊，佢即係佢都唔知原本叫咩名喎，即係呢個佢好似冇講嘅。咁就話男仔就幫佢改咗個名叫阿幸啊，佢就希望佢有幸福啊。咁佢就話如果呢個遊戲佢哋成功咧，佢就話就嫁俾佢咁嘅。咁好怪嘅，但係嗰個女仔個旁述裏邊就話咧，其實佢哋呢個關係咧好係虛假嘅，即係佢知道係一個即係唔、即係佢知道係會完嘅，有一日會嚇。咁同埋呢個女仔咧，原來成日都想諗住再去死嘅。咁好似佢第二集又想死啊咁，咁一個好古怪嘅一個故事，怪都好緊要嘅。你但係有興趣就睇下啦，大家嚇。 係。好。 係啊，即係又係好意識嘅，你成覺得即係冇辦法理解佢裏邊呢啲人個心理嘅嚇。咁、但可能正就係咁，所以有趣啦，你想睇下啲奇怪人有啲咩奇怪？咁當然呢個唔一定係真實嘅，佢一個虛構故事嚟嘅啫。本來係漫畫嚟嘅應該，因為原場咧佢就影翻嗰啲漫畫出嚟嘅。 系 啊，咁、样嘅 ，OK， 咁有兴趣都系讲下睇下呢个吓，即系如果啱纷纷提起有个咁嘅即系自虐倾向嘅角色，咁佢呢个就 系 啦， 系啊， 都相对有一套日本版又系咁嘅，系，咁、好啦，咁除咗之外，系咪话嚟紧 Netflix 都有好多嘢咧？包括啊多口佬啊，即系啊蚁侠入面嘅多嘴佬咧，其实佢嚟紧就有科幻片喎，竟然系嘛？ 应该系七月尾就会有上架嘅咯，呢一套 系咪啊？哦， 系啊，好快嘅， 好快睇到，系，喂，好得意喎！佢又话佢好似 knowing 咁咧，又有啲预，即系啲预知咁见到啲嘢，咁好似系话，嚟紧系有外星人侵略咁上下嘅，佢好似预知系嘛？ 个画头亦都肯定咗系有外星人侵略， 肯定有添， 影晒出嚟噶，其实都已经系。 系啦，咁系咪话靠佢嘅预知力，睇下点可以对抗到咁类似咁啦，系嘛？ 系啊，系啦，系咁上紧啦，但系都几得意嘅，其实我睇。雖然都係你見到都流流地㗎啦嗰啲嘢，但係我覺得啊都幾過癮喎。如果電視睇到都幾得意喎，嗰種感覺係。 嗯。 係啦，咁阿新你話好似咩 skyline 咁係咪？ 係啊。 哦，skyline 因為佢跌啲嗰啲光跌嚟嗰度啫。 啊。佢其實似乜講？另外一套我成日同 skyline 撈亂嗰套咩世紀末光殺咧、啊，我覺得似嗰種多啲㗎喎。 啊咁唔知嘅，即係總之佢係啲人走嚟走去啦，咁就未必唔好睇嘅，即係睇個別，即係點啦，係咯。 但係今次多口佬係認真 。認真唔係搞笑㗎，唔係搞笑，冇。 同埋到佢老婆嗰個角色嗰個女仔咧，其實就係做上次 Now You See Me 第二集嗰個女主角嚟嘅。 哦，即係新加入嗰個成員。 係啦，係嗰、那個，即係個逃脱嗰個啊，係啦。 明白。 係啦。咁所以都有啲星做下嘅，其實都 好啊，好，仲有冇？ 冇啦，如果我睇到嘅就係啦。 係啦，係咯，好有冇嘢補充咧？嗱，因為我哋會講落去啦，講埋嗰啲嘅有咩預告啊嗰啲嘅啫，講埋少少嘅啫，係咯。咁啊，分開咪差唔多要行先啦。 我可以繼續嘅，我可以繼續講 埋。可以繼續。 嚇嚇，因為放右邊。可以繼續 哦，可以啊，繼續啊，我驚翻趕時間啫。哦，咁如果係咁，咁你繼續講啊。 confirm 咗應該可以。 可以晏啲係咪？好。咁、馬仔繼續啦。咁講。咁仲有咩？嗱，呢啲已經係預告啦。頭先講 Netflix 呢個多水佬呢個已經係預告啦。 已經係預告啦。 頭先麥林我哋又已經講過啦。咁即係頭先阿麥林啊，即係 咩 話？神探猛龍我哋有介紹過啦，係有新嘅劇嚟緊啦，係啦。咁啊，嗰個First Man 啊，頭先講話登月嗰個叫 First Man 又講咗啦， 係。係嗰個補一補個男主角咧，就係、是、做上次Blade Runner 2049嗰個男主角嚟嘅。 即係直情係 Blade Runner 個男主角就係中 男主角。同埋個導演都勁喎、 啊。係。 係就係 La La Land 嗰個導演嚟嘅， 係。哦，因為呢個男主角好似都係做 La La Land 嚟㗎嘛，係嘛？係 啊，即 係 差唔多佢哋 La La Land 嘅班底嚟。 班底係啦，不過就冇啊邊個啦嚇，冇啊 Emma Stone 啦，係啦， 係啦，係冇 Emma Stone。 佢都大來頭㗎，呢套戲都 係啊。都大 OK 㗎，呢套我睇個畫頭好似幾有趣。 男字堂啊嘛，好似係。 嗯，係啊，佢做男字堂係。 啊，所以都過癮㗎呢套。 係啊。好，咁马仔点继续讲？ 如果你话预告咁系银魂二啊， 系 银魂二，哇，犀利啊，肥环再来 系， 但个预告唔系影咗好多噶，同埋佢有着军服噶，今次竟然系， 有啊，跟住台有啲 Mad Max 咁啊，揸啲车咁啊，射下火箭炮咁啊，见到 系啦，跟住伊丽莎白原来口有枪嘅， 系咁啊，实质点啊唔知啦，咁佢就揾埋阿定思玲个配音配，即系真人演翻佢自己嗰个银魂里面嘅角色咁之类，好多啲咁嘅玩嘢嘅明系嘛？ 系 都系搞笑戏噶啦。 唔系，但系佢嗰个佢影幅相扮翻定思玲都好笑啊嘛，佢唔系扮嗰、那个系咯，喺度浸脚嗰个系咯，大家记得打蜘蛛嗰只嗰只仕途嗰集咪，即系佢哋坏晒啲电咪冇冷气啊嘛，咁佢咪浸，所以摆咗脚个盆度浸水。玩翻呢啲嘢啊，唔係即係嗰係個劇照，未必係套戲入邊有嘅，佢玩嘢影幅相嘅咋，係嘛？咁啊，裏邊咁都勁多人嘅，今次係越嚟越多人嘅呢套戲係咯，係咯。 上次都好多嘅咯喎，已經。 今次再多好多嘅，你見佢個畫頭係咁出人頭。 哦，即 係 每人出幾分鐘嘅啫。 我唔知啊，係咯。 短啲啦，咁我想。 短啲啦，今次係咯。 因為上次都成功啊嘛，佢嗰、那個、那個收益啊，同埋口碑都 OK 其實。 系啊， 咁多套位都呢套得嘅，其实。 哦，呢套算做 OK 噶啦，其实都。 动漫改编啦，系啦、啊，算成功嘅，系、啊，因为佢系搞笑路线。咁、个题目《蓝熊》好似都系呢个导演嘅，嗰次上次做真人版好似，系咯、 啊， 嗯，系咯，咁啊都成功嘅，嗰套都算 OK 嘅，即系总之呢啲咁嘅搞笑啊，呢啲咁都得嘅，即系攞嚟做真人版，原来系啦、啊，即系反而先至得啊，系啊。 系咯，圣经嗰啲就。爭好遠嘅， 即平時通常就改編係攞聖經嗰啲嘛，原來就唔啱嘅，係即係你睇下其實都係嘅，其實啊變態超人其實某程度都可以話佢係搞笑嘅，即係有啲唔係聖經，咁又係都算成功喎，咁原來都唔好再拍啲認真嗰啲啦，攞翻啲係搞笑 嘅。聖經比較好啲嘅，可能就係上次亞人比較好啲嘅啦，已經係。 但都冇呢啲咁成功啊嘛！ 我冇呢啲咁成功，冇呢啲咁成功。 咁下次試下拍真人騎羅羅或者小雲咁啦，下次啊，係啦，可能都得嘅，係啦，即係可能都 OK 喎，因為你又唔使啲特技好好咁搞笑嘅啫嘛，你預咗唔係就唔好先好笑啊嘛，係咪先？ 係咯，你預咗甩甩漏漏就係咁噶啦。 先好笑啊嘛，係咯係咯。咁我覺得你唔怕，你咪揾埋肥雲做埋小雲咯，我覺得佢嘅身形都越嚟越似啊。 哦，直情係啊。 佢着翻条工人裤， 都系玩屎咯，都已经可以。 唔系佢 玩得啱晒噶啦。 唔系佢上次咪扮啊边个啊小小兵咧，佢都已经系咁着噶啦。我已经唔知咪小云咁咯。 佢个身形都系啦，矮矮肥肥都系小小兵呢种型噶啦。 啊，即系佢做小云应该都 OK 嘅，我觉得系。 哦，应该 fit 嘅，其实佢 系。系啦，应该 fit 啊，都有咁大个肚腩，系咯咁啊。 系咯。 系咯。 我系一样。 一样。你争在小吉喺边度做嘅啫？ 知知咯。 蜘蛛唔打，最多都系人 飞下飞下咁样， 就揾到个人做好啲。 黐翻个人样上去。 咁分分钟佢系会揾啲咩大叔啊咁样咁嘅 吓。哦，揾阿山田孝之咯，山田孝之扮乜都似噶嘛。 系，山田喺度做小吉，OK。 唉，都几估几有，或者做 IQ 博士都得佢。 系，唔系应该揾阿佛祖咩？ 佛祖。 佛祖，哦。 我佛祖做 IQ 博士啊。 系咯。 都得，都得，都得。 够衰啊！真系。拜到咩佛祖竟然着得落阿肥环嗰件戏服先犀利啊！你想象下有几肥嗰件戏服啊！我讲 系 嗯 ，OK， 咁呢个冇乜点嘅，都系有恶搞多次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笑餐懵咁都 OK 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都实会做啊！今次香港都系啦，咁啊几时话？好似好快喎，呢套诶几时做啊？日本都就上噶啦，系嘛？ 呢套就睇下， 即系嚟紧个月嘅事啦，应该都系好似。 七号就日本上嘅。 系啦，咁香港我相信都好快喎，应该都唔会好耐啦。 我谂都系争唔得好远啊。 系啊，即系应该都趁热咁啊，应该会做埋。 基本上你 up 得出嘅日本明星都喺呢套戏有份做嘅。 有齐噶啦，几乎系啦。咁同埋你上次都叫做多人睇啊嘛，咁都我谂佢好快都会做埋。 哦，应该好快。 都几个月后睇翻香港都有，咁啊，大家等等啊，呢套 OK。咁畫頭就算新嘅，因為之前嗰啲就係即係出去得少少，咁呢度真係係咯，都貼咗上群組啊，大家睇下啦，係啦，即係睇到個裏邊點樣，係打好多嘅呢度，你睇個畫頭就係啦， 係八月17嘅日本， 係八月17，好嘅， 係 好嘅，好咁除呢個仲有冇？ 預告片好似冇乜啦， 預告片冇乜，咁啊要講下啲即係頭先講開拉打，講拉打先係咪？係咩？ 係講拉打先 拉打啦，咁新个拉打叫咩名字我都唔识读，点串嘅？ 何飞轮啊， 叫咩？ 何飞轮啊，讲只表啊嘛，佢系。 哦，我系精工添，叫做系咯。咁佢实质叫做咩咧？ 咩 ？Eset I-O 啊？ 意識 I 一或 O 咁樣，其實係 係啦，即係唔知咩 C O 啊，係咯， 真係唔識讀 喎。C O 唔知啊，係唔知點讀啊？即係其實即係二十啊嘛，係咪？ 唔知 C 零。佢嗰唔係 O 啊，依個零嚟啊，佢照計嗰、那個。 即係其實二十咁嘅意思啦，我估佢係。即係其實佢係二十，即係叫平成，係第二十個啊嘛，係嘛？ 二十套集版。 係啦，即係每十咧就玩一次碌舊卡嘅。 上次應該係 Deck K 啦，係咪已經 ？Deck K 冇錯啦，因為 Deck K 其實就係十年咁解啊嘛。咁其實每次係真係食翻嘅咁。咁但係今次呢隻嘢個特別之處咧，佢就係一隻錶嚟嘅，基本上佢嗰兩支兩條須變咗兩支，即係分針同支時針啦。 個頭係個錶嚟嘅， 個頭亦都係錶咁嘅，少少係啦。 哦。 咁啊隻眼先咁犀利啦。 扮個錶打落個身度嘅。 係啦，扮個錶打落個即係你叫中間你最高達個中間嗰扮啦，係啦。咁啊。 扮到落褲浪嘅喎，佢 係。扮到落褲浪冇錯啦。有冇扮到落嚟 啊？ 有冇扮得落後邊再揾落個頭？其實真係隻錶嚟 嘅。睇唔到後面嘅相就冇，未見到有後面嘅相就唔知。 有冇扮埋到後面後尾枕再上翻嚟啊？ 即係打直咁樣戴喺個身。 戴咗隻錶冇錯，係啦。 咁啱喎，個褲浪嗰個位咪就係嚇開打開嗰個位。係咯。 係啦。咁呢個咧最特別都唔係呢個，係佢個眼啊，其實係個 rider 嗰個字啊，即係日文或者係日文寫 rider 嗰個字。係。咁啊。佢同埋呢有兩個嘅，你見到另一個呢就係、是、隻眼係好似個眼罩咁飛起嘅，但佢都係個字嚟嘅。咁就好得意就係好似佢腰帶呢可以撳啲唔同嘅年份呀。咁撳咗唔同年份呢， 第二嗰個係電子錶呀，佢就係恆心錶呀。 係咪呢，係咪咁呢， 係咪會撳返呢， 可能係呀。咁但係總之佢就係撳個年份出嚟呢，佢就會變咗嗰一年嗰個超人嘅，好似係咁嘅。如果我睇佢個 搞笑， 應該就係 祭祀係咁，係啦。 即係攞嗰個年份嗰個無面超人個標面拋落去啊，應該係要。 係啦，咁而佢變出嚟嗰個樣咧，又唔係就咁用翻舊嗰個咁渣嘅，佢係都設計過嘅。咁但係就有舊嗰個超人個特色啦，係啦。即係如果係 XA 咁啊，咪有翻 XA 嗰啲頭髮啊，咁樣同埋個卡啦。咁但係佢隻眼咧，好似依然係。即係所謂嘅顏文字啊，即係都係個字嚟嘅。咁你嗰字寫乜鬼嘢？我睇唔真，可能佢都係寫翻個 XA 咁啦，即係就用日文寫嘅。 嗯， 係啊。 哦。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似乎係咁。因為我見到標嗰字好似就係標舵咁咯，好似就係寫住係咯。 因為唔識啊，嗰啲咩平假名、片假名嗰啲，我又唔識嗰啲。 唔係佢寫得好衰㗎，好難睇得清楚㗎。 因為佢要就翻佢嗰個。本身嗰個形 啊，佢唔係就咁寫喎，佢將個字拉到變咗嗰個眼。 要收翻隻眼嗰個 形。我睇落去就似係佢個名嚟嘅，係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反而呢個超人自己有名噶嘛？點解佢叫做拉打咧？咁佢應該叫翻做咩 set 之王之類咁。係 咯，叫 個。佢又唔係喎，佢自己就咁叫拉打嘅喎，唔知點解。 知啊。 咁啊唔清楚啦，係啦。咁 二號拉打嗰個字係乜嘢嚟㗎？我都唔。 唔知喎，我成日睇到佢寫乜嗰、那個，即係嗰個大眼罩 咁 樣 嘅拉打 啦， 咁我想。 啊，嗰、那個唔知咩名喎。 我睇唔到佢寫咩。 但 係 我覺得二號拉打個樣係好樣啲嘅。 有型啲，你覺得係 咯？ 有型啲啦，咁但係佢就冇咁。 其實個樣唔係太差嘅，呢一次嗰兩個個樣都唔太差嘅，只不過寫個字上隻眼就怪啫，我覺得。即係個外形啊，即係外形，我覺得。 唔係你講剪影嗰陣係嘛？剪影嗰陣唔太差。都起碼係 字 幕 都有。我都即係如果我幻想翻，如果個樣佢隻覆眼咧，唔係個字，係直頭一隻正常嘅覆眼，我覺得我接受到嘅其實 係。O K。但佢真係個字啊嘛，而家冇得改咗覆眼嘅。 係啦，冇得唔係咁啊，我覺得好怪 嘅。係啦， 係每人戴一四， 好怪佢 係。每人戴一四隻錶 啊。 係 啊係啊。係咯。係啊係啊係啊，好怪。係 啊，本身個手腕同 個手腕戴四隻錶， 仲要隻錶好巨型啊。每 邊兩隻咯，咪加埋四隻咯。 每邊戴兩隻錶係。 啊，即係你。 因為個膝頭哥都係錶嚟㗎。 嚇？ 哦。睇唔真啊！ 嗰個圓圈 係喎係喎係喎， 周身 標 啊， 即係個標面拍落去啫嘛，佢係。 係啊係啊係啊！ 帶咁多標嘅真係 咯。個腰帶又整一隻咁樣。 係咯係咯，咁周身都係標啊真係。 即 係 你以為 應該係陀標嚟嘅，佢嗰嚿嘢係。 哦。咁樣。 因為有條鏈嘅，佢掹出嗰陣時。 哦，咁嘅。哇！我都冇睇得咁仔細啦。 咁樣又係。 係。嗯， 系。 咁总之今次咧系玩变其他状态啦，即系开始已经系变咗 玩 变状态啦。 眼咧佢会系， 應該係啦，咁玩咗標同埋佢都轉年份，仲唔係玩時間？玩時間佢未必係，唔係佢未必係超越時間啦，但係即係總之佢同時間有關啫。咁係點有關神唔知道？ 唔知 到底係純粹係交落個年份度，只不過係用翻嗰、那個即係嗰樣嘢啊，定係佢真係可以超越時空嘅咧？咁就未知係啦。 未知， 咁跟住身形就好怪，啲人笑啦。 系啦，个身材 个胸甲咧就非常大嘅，即系人哋叫咗巨乳个感觉，系啊。 点解会咁咧？ 系唔知咁，佢都系造型嚟嘅啫。咁有好多人就幻想咧，里边嗰系条女咁，但系你都唔使去谂啦，应该就唔系，应该系男人嚟。 唔会系啦， 系啦，即系佢哋仲幻想系咪有两条女添？因为两个都系心口好大嘅。 同埋 成屋骑楼咁噶嘛，个空间 咁你唔俾系阿 Rock 同云迪素变嘅咩？系咪先？ 系咯， 都心口好大噶，系嘛？系咯， 系咯， 嗯。咁啊，变咗就呢、這个就其实诶睇下啦，即系我就反而觉得咁有新都好过睇而有一个嘅，系咯。 系咁啊，系 系 咯，唔系佢最搞笑新嗰集咧，阿主角即系飙啦，一脚踢咗阿。踢咗，因为阿莲阿女嗰、那个瞓觉女都俾人整嚟做怪物啊嘛，咁佢就话，但系佢因为佢个身上面有嗰个王妃上佢身，佢话唔知咁样反而系医唔到佢嘅，咁结果最尾就谂到办法就系点样一脚踢佢，踢到王妃飞咗去啊，个即系佢唔知点样，即系佢同反而同咗个阿龙合咗体，我搞笑啊大佬，咁啊变咗阴阳人啊， 咁样 冇影咁样都系性格 咁样，即系男女合体嘅啲日本传说嗰啲战队又系咁男女合体，佢又系男女合体咁 样。我唔知佢搞乜啊，咁唉，总之就嗰套我都想去快啲完啦，唔好搞唉。 差唔多完啦，都仲有几集 啊。唉，顶唔顺啦已经系，唔系而家又打翻佢自己老豆，咁啊老豆其实又系变翻阿彪一样嘅，咁即系皮套都悭翻啊。 唉。系啊，我都系睇到前一集，我未睇到新一集我都。 点解啲拉打好似咁？ 我呢集系前一集嚟嘅啫，好似唔系今日嗰集。 即系我再前一集都未睇啊！ 今日嗰集未睇啊。 佢拉打已好多好多套系讲打老豆 嘅。吓，哦打老豆 嗰套 原本好好睇啫嘛。 上次 X 都系啊。 上次好睇喎，上次打老豆好睇喎。 都系打老豆上次。 但系今次唔好睇啊。 都系打老豆，系咯。 个老豆唔好睇啊。 唉 ，W 咯，系打老豆啊！ 即系上次嗰个老豆，起码都有啲狂气啫啦，即系有啲唔代用噶嘛，大佬系咪先？跟住呢个，我呢个求其搵个大叔咁啊，睇唔系啊，大佬唔得咯，系唔得，唔快完啦！我冇第二个 comment 嘅，快啲完啦，快啲完啦！ 就几个礼拜得噶啦，得噶啦。 系咯， 抓又系打老豆， 挨多阵啦，系啦。个瞓觉女，我下次开部俾忍者去做啱佢啲啊，俾翻个女忍者去做啦。 唔使出声啊， 咪嘥晒啦，其实。 唔系，因为佢其实系参加一个唔知咩忍者大赛，佢系冠军嚟嘅。 哦。 即系真系玩忍者小灵精嗰啲嘢嘅喎，即系唔系打嘅，佢系玩嗰啲喺个水度行啊，即系踩两个圆咕碌好大个浮嗰个嘢。即係佢真係玩埋啲咁嘅嘢㗎，係啊，即係嗰啲比賽玩啲咁嘅忍術乜乜乜嗰啲咁嘅嘢㗎，咁佢冠軍嚟嘅，竟然係。 即係嗰啲咩阿美阿美勤練習嗰啲啊？ 佢冇新手嘅，佢因為佢唔係打，佢玩埋啲咁嘅，好似其實你當好似啲競技比賽咁嘅啫。係啦係啦係啦，絕對冇新手嘅佢係。咁啊，即係同埋都真係幾入嘅。其實佢喺呢套劇裏面，佢算靚㗎啦，原來。 哇！ 系啊，整得佢靓噶，连佢平时仲衰啊。 嗯， 系、啊，所以唔知做咩会 cast 佢，所以算啦，系快啲完睇咧。我想睇下新嗰度得唔得？ 系睇新呢个系啊。 唔得啊，继续戏翻系。 系。 咪或者我都唔系睇新嗰个超人，我睇新嗰啲女得唔得嘅啫，多数都系。 嗯。 希望今次有啲养眼少少啊，唔该，系。 系。 所以啲人先想。所以先想拉打你女人 啊！咁我唔想我拉打女人，冇需要嘅。总之你唔该俾下第啲女干部又好，系啊，咩都好啊，俾啲好啲人睇下。唉， 好耐，好似隔咗几次冇女干部啦。今 女干部咁啊 ，Poppy 都严格嚟讲系嘅。有个冻喺我哋呢边嘅女干部啊嘛，佢系冻喺主角翼嘅女干部咯。佢怪人嚟噶，佢唔系人嚟噶嘛。亦都个个当做咗几集女干部嘅，佢都算系嘅。咁啊，唔紧要啦，系咯，睇下啲女得唔得啦，都系。嗱，啲女得我又追啊，系。我睇拉打睇到睇女嘅啫嘛，我唔系睇拉打嘅。 嗱，咁啲拉打唔太即係打得 OK 都 OK 嘅，咁啊，標就唔好得啦。好， 咁今次係 copy 之前啲嘢，咁啲能力跟翻之前都唔使點樣諗佢有咩能力嘅。 唔係佢最好唔好出翻舊嗰啲人啊，其實反而唔得嘅，唔好強行做呢樣嘢，如果唔係又會重複呢個 dead key 嘅問題，同埋唔好攞翻舊嗰班人出嚟鞭屍啊！即係其實你純粹借嘅能力就 OK 嘅，即係學鹹撚出人咁咯。系咯，唔好叫翻佢咗出嚟啊！吓，唔使啊，我觉得系 吓，督背脊变武器啊！ 哇，嗰下真系差啊，真系。但你又话佢 唔 够胆，唔敢督阿 Black 喎。 系啊，佢唔敢督佢阿 Black。 阿 Black， 我惊系咪变黑烧牛柳啊？变牛扒啊？变咗牛扒屋哥牛扒啊？系啊，唔系变咩咧 ？Black， 佢本身卖牛扒噶，唔系。 系咯，咪变黑烧牛扒咯，啱啊 ，Black 啊。好啦，咁上呢個實唔係咩嚟嘅，預告都冇嘅，得幾幅相咁嚇一嚇大家先嘅啫。OK， 就嚟緊嘅新蒙面超人啦，係啦，二十，即叫平成第二十個。 二十，係啦。 嗯，好，嗯，咁乜？ 跟住都係消息嘅。 消息係啦。 係啦。寡婦啊，黑寡婦先啦、 啊、黑寡婦啦、啊，又話依家先無端端話拍，即係呢個叫獨立嘅一個電影喎、啊。嗰、啊、時個個要求佢就話唔會拍㗎啦，唔會拍嘅。而家冇人要求啊，你嚟拍。 除咗佢之外，其實 Marvel 放嗰個聲氣啲女超人嗰啲好多套話要拍喎。 係、嗯、除咗上次阿肥婆飛之外啦，真係叫阿飛啊嗰、那個係。 嗰、那個唔係 Marvel 嘅。 唔係 Marvel 嘅，係嗰、那個唔係 Marvel 嘅。 嗰個 Sony 嘅嗰、那個就。 Sony 係。仲有咧 ，Marvel 有邊個要拍咧 ？Marvel 似佢之前提過話，應該會拍嗰個新嗰個 Miss Marvel。 即 Marvel 嗱，即呢個 Captain Marvel 係女人版呢、這個都未夠啊，仲要再拍。新嘅 Miss Marvel 系点咧？我再讲， 佢好似系啲少数族裔，跟住系个能力系即系倍化啊！即系啲手脚可以变大咁样嘅。 吓、啊， 要拍出嘅系，反正嗰个系，即系好似湖人入边嗰个肥仔咁嘅。 咁少数族裔系咩意思咧？ 我唔记得咗，好似系啲即系。 黑地嗰啲， 我唔記得係印度定係黑地嗰啲啦，我就記得。 即係南亞裔嗰啲啦，可能。 係啊， 即 係 唔係黑人，但係即係哦，我知啊，即係又係啲唔知，總之係黑地嗰啲啦，係啦。 係。係啦。 即係而家即係難民嗰啲啦，意思係嘛？ 唔知係咪我醒唔起啊，因為突然間記得有佢話，佢啲講話口風話想拍，但係未實嘅呢個。 總之又係交啦，又係左交嘢啦。 嗯，係咯。 嗯， 好， 仲有咧， 系啦，咁唔系即系暂时呢、這个，咁佢本身讲话继续揾嘅， 咁你唔系话有另一个咩揾阿云迪素做咁咧嗰啲，嗰、那个唔 嗰个唔系 Marvel 嘅，嗰、那个系都系 Sony 嘅， 嗰个 Sony 嘅，系， 哦咩勇士漫画，即系除咗头先嗰个肥婆之外，就另外一个叫血卫啊嘛， 系， 吓咁啊，其实系叫 Bookshop 好似， 哦， 系啊， 系咩嚟？个咩嚟？ 咁 佢另外一間漫畫社嘅，如果我記得就係、 是、勇士漫畫咯， 嚇、啊，即係 DC 同 Marvel 另外一間比較少嘅漫畫社嚟 㗎。OK， 咁我個就個特徵其實好似啲皮膚唔知灰灰地色定藍藍地嘅，但係個心口有個紅色圓咕碌咁樣 即係日本旗 嚇、啊、日本旗嗰個紅太陽咁樣個心口度。 咁但係佢一直諗住揾雲迪素做， 係啦。咁佢個能力其實係啲人講話，其實係係死侍正經版啦。佢話係。 哦， 即系 点 咧？即系个能力都系再生咁， 都系不死嘅， 系啊，雇佣兵嚟嘅佢又系， 咁即系狼人咁， 咁咁佢又冇嗰啲金属爪嘅，佢开枪嗰啲嘅，系，系啦， 咁唔系已经做紧啦咩？穷嘅时叔， 咁未变怪人啊嘛，佢 ，OK。即未正式话系 superhero 啦，但系已经做紧 superhero 啦，佢就系 rock 嘅， 系啦。咁佢好似话其实 早 过 肥婆飞啊，你话呢套可能拍咗呢套先啊嘛 ，OK。喂，讲翻个黑寡妇啫，咁黑寡妇咧就系肯定系复仇者系列再即系话即系再加一个啦，系啦。咁头先同埋你话拍呢个 Captain Marvel 之外拍呢个 Miss Marvel 啦，系啦。 嗯， 系， 嗯。咁黑寡妇点？ 咁黑寡妇啊嘛，而家佢话 firm 咗又系女导演啊嘛。 嗯。 系啊。 唔係重點嚟嘅呢啲係咯，我唔係話女導演有咩問題，亦都唔係話拍黑寡婦咩問題。如果你以前咧，以前大家話拍黑寡婦，我都拍手啫。咁但第一就你而家黑寡婦都喂等到個演員都謝咗你先嚟，仲要拍，仲要好笑話係前傳先好笑啊嘛。後傳就話啫，係嘛？你話拍黑寡婦退咗役之後嘅做阿媽嘅生活，咁你咪當嗰時 Spy Kid 3係嘛？Jessica Alba 咪大住肚噶嘛，成套戲咁你拍到咁咯，真係講佢大住肚去做特工咁，咪都幾好笑啊！我覺得都係咪做喺度笑片係嘛？係咯，咁唔係喎，你講我同我講做前傳即係嘛？講翻佢咩以前受訓靚妹嗰陣受訓跳芭蕾舞嗰啲故事，咁咪拍咗咯，紅色特工啊嘛。 唔知佢呢度好似話最多都係加阿 Winter Soldier 入邊嘅。 佢話咩拍個蘇聯解體後咩十年定九年嘅？ 十五年啊，之後啊， 十五年啊。哦， 係啊， 咁樣唔知啦。係我就覺得冇咩特別係啦，即係而家試嚟搞啲咁嘅嘢。咁同埋而家搞個出發點唔係乜嘢，係因為左膠原因啫嘛。即係覺得要有女英雄呢啲咁啫嘛。咁啊一早係有㗎啦，寡婦你而家先搞個出發點又係唔其實不正嘅咯，你咪又係為佢啲政治正確而做咯。 嗰陣時又反而咬啊， 係咯，即係嗰時佢哋唔係咬啊，我覺得正確嘅、哦，即係我的確覺得黑寡婦呢個角色咧，佢自己拍一套戲係冇乜 point 嘅、 哦。正常係唔係幾似超級英雄啊？ 佢只不過係一個女特工片咯，會變成 係。係啊，咁變咗佢反而咧，你佢喺其他人嗰啲戲度出咧，佢反而出得多啊，即係出場仲。唔係出場個時間多，而係出場即係你可以套套戲都見到佢喎，係咪？係 咯。 但係佢反而自己孭一套戲咩？咁唔知你想咁樣睇咩？我 其實佢喺美國隊長二嗰度已經係女主角嚟㗎啦，已經係、啊。即係已經係一個女主角嚟㗎啦。 即係佢同阿霍咧都各自佔咗有套戲俾咗半佢㗎啦，即係佢就美國隊長二啦，阿霍就係雷神三咯，係啊。係 啊。 係啊，大頭添啦，咁 poster 你睇得出係啊？咁其實咪已經叫做還咗佢哋，即係叫做話冇佢自己嘅戲，但係都俾半套佢啦。咁佢到底有冇 point 真係成套講黑寡婦？但係係咪真係覺得好睇？真係覺得會好睇？唔係喎，其實而家大家都覺得會唔好睇㗎。其實冇人話覺得好看。 而家啲人講係反而而家話過咗時間啦。其實 係啊，過都其實覺得係啦，過咗啦。以前就好期待嘅，而家就唔好搞啦，啲人都覺得咁，但係佢繼續交啦，繼續拍啲交嘢 ，OK， 開多啲女英雄，似啲成隊全隊復仇者係女嘅 ，OK。 而家其實最大問題係佢唔係為咗佢即係個古仔或者佢想拍嗰樣嘢擴展佢個宇宙，而家佢係有個目的 所 交走佢就， 即係為咗佢嘅政治正確嘅目的啊。 係咯，有少少另外嘅目的，唔係為咗戲嘅，即係 唔係為咗戲。同埋因為佢已經唔再玩呢、這個個鐵索連舟啊，咁佢就要可以靠膠呢樣嘢咧去拉啊。咁呢樣嘢，喂嗱，講真啦，你膠得嚟套戲拍得好睇，其實我都 OK 嘅喎。但其實我好懷疑係會唔會好睇咯、 啊。有黑炮咁。 係啊，因為而家我已經睇到就係佢其實唔再需要拍得好睇啊，佢哋都會覺得。 嗯， 因为你讲嗰班胶人自己会补完噶嘛，唔好睇佢都话好睇噶。 哦，系啊，佢只要啱佢嗰个个 政治取向，咁亦都唔谂住做我哋其他人生意噶啦嘛。咁你咪唔好做咯。咁我一定唔睇噶，我同你讲，你继续搞，系咯。咁我相信迟啲即系弃翻嘅人会唔会得我一个咯？我觉得吓。 嗯。 如果你全线以后咁样做啊，你继续啊。你死梗喎，你讲系，你唔信你咪睇住啊！我死梗吓，唔系即系佢初唔会嘅，即系左交好多嘅 ，OK 系 咁你系咪以后 顶成啊嘛啲人啊？ 唔系，但系你系咪以后咧靠呢班人顶住你成个电影系列先？你谂住吓？咁其实你唔好忘记，即系黑炮德咁系，因为你唔系就系左交啊，咁呢个有班黑人啊嘛。咁你剩翻係啊，都中幾個群族啊，黑人唔係少人㗎嘛。咁但係如果你淨係左膠，淨係左膠唔得係嘛？咁但唔係喎，但八尾千嬌似乎又都 OK 啊嘛。咁佢咪好有信心咁樣做？但你試下你成個系列咁樣玩落去啊，你睇下你死唔死啊？你睇住啊。 好嘅，唔需要多讲，因为讲嘢都冇意思，系啊。 嗯。 总之我阿爸睇嘅，讲完。 嗯，咁啊，另外跟住啊，都系消息，咁啊呢个铁甲威龙啊又嚟啦。 系啦，仲要系话 legendary 喎，咁大家又惊一惊，咁但系咦，经过系啦，但系经过今次阿 Rock 呢套戏嘅力证之后咧，系咪 legendary 就必定景甜咧？其實是不是 legendary 我不知道，因為其實 Robocop 是 legendary 的嘛，本身這個 IP 是 的，所以應該就算 reboot 應該是 應該都是屬於 他的，但是他未必是有景甜的，即所以大家不要一跳就一定跳了去，因為 Rock 這套戲都沒有，是的，還有呢，那是不是找回哪個導演呢？ 哇，這個導演就有信心喎，是 D92 禁區那個導演， 很多人反而就是這麼沒信心喎，因為之前 我有信心喎， D9 真的很堅喎，我覺得 是啊，你但是你還是記得 D9 嘛，但是你是不是忘記了 Chappie 和中間即是麥迪倫那裡叫什麼話， 而那裡什麼不鬼記得，即是有朱迪多士打， 是啦是啦，穿了骨架傷了個人， 我的印象還停留在D9 嗰啲，唔係啦，因為其實 D9 當然好啦，但係你中間整多咗幾套之後咧，大家會驚咗咧。呢個係南非版，即係 Robocop。係。 係啦。咁同埋古仔去咗南非發生，跟住之後阿 Mercy 去咗嗰度，即係見到嗰班人俾人哋恰咁樣，佢掉翻槍頭咁打轉頭咁嘅古仔。 咪仲有 Mercy 先算啦，係。咁有人就估，有人就的確估咧。佢哋話嘅，佢唔係估嘅，話呢套其實應該咧係續翻 Robocop 個古仔嘅， 哦， 即係續翻阿 Murphy 嘅故事嘅。 佢話續第一集喎、 啊。係啊，仲要續第一集添，咁先神奇。 但第二集都係阿 Murphy 自己做翻，點解會否定咗佢嘅咧？又 唔知，咁講嘅。 第三唔係就話啫。 第三真係唔係多人做。 即係話第三當。我都仲接受到，但係第二好明顯係嗰個演員做翻。 即係 Terminator， 你點樣話當唔存在？起碼都係由 T2 繼續啊，唔會由 T1 繼續㗎。 T2 都抌走佢㗎嘛。 係啊，唔會，因為咁呢個唔會。但係奇怪，點解 Robocop 會掉咗第二集咧？因為第二集都好睇㗎嘛，都算 OK 㗎。 正㗎喎， 冇話整衰㗎嘛。咁點解咧？咁唔知啦嚇。咁有個講法就係話佢係由第一集咁續翻去。咁但係續翻去啫，咁你揾邊個演啊？你揾唔翻㗎，你。做唔到噶啦，你都系第二個人演嘅啫，系咪？可能你只话你夹硬话个故事入边呢个就系、是，即系等于你超人啫。你唔会有机会话李夫咁样第二个做，你话续落去啫。但系其实嗰啲演员都转晒噶啦，系啦。咁到底做咗出嚟会如何？咁当然的确好过 reboot， 因为 reboot 就系、是、即系大家觉得都唔好啦。因为上次咪啱 put 完咯，大佬。咁同埋都 put 完 嘅啫，只不过系。 系咯 ，put 完都冇耐，所以大家都印象几麻麻嘅，对呢个 reboot。咁但系佢哋就讲嘅就系其实唔系 reboot 嚟嘅，系拍翻即系初代咁续落去。OK。咁会唔会佢系当有二号机啊？会唔会讲呢个咧？因为嗰时其实电视版系有二号机，黑鬼嚟噶嘛，一黑色嘅 Robocop 系黑鬼嚟。 佢个 friend 嚟噶嘛系。 即系但系嗰个真系 Robocop 嗰件甲变黑色嘅，但系佢唔系重新设计嘅， 两个一样嘅系。 系啦，咁即系当拉打系咪？二号啊， 系 咯，嗱，但系咁都 OK， 即系总之好过 reboot， 即系你当有第二个 Robocop 都可以嘅，都唔系唔得嘅。咁但系你要承接翻系有 Murphy 嘅存在咯，或者可能你系咪要揾翻 Murphy 啊？咁定系 Murphy 即系已经剩低咗一个人格嗰个模拟喺度啊？定乜嘢咧？咁如果你玩翻咧，都或者都仲可以嘅，我觉得系啦，就唔一定 系好多人吓，好多人都话其实佢。覺得勾喎，佢呢個本身人機合一呢、這個， 人機合一好勾咩？而家都仲係講人機合一嘅喎。 係咯。 點勾法？ 自我意識嘅認同啊，其實呢幾年完全所有戲都係講呢咁嘅嘢嘅啫喎。 嚇！咪睇你點合一法嘅啫，係咯。 勾唔勾係睇你拍出嚟個成品嘅啫，我覺得係。 嚇！邊咩人咧？咩人話勾咧？ 即係好多都咁講，即係好多底討論區或者睇啲 Facebook 都好多咁講。 係咪香港啊？你講 係啊？ 咁鬼佬咧？ 鬼佬又我未立啊！咁 唔係勾啊？係呢班人自己根本都唔係嗰個年代班人，佢根本佢唔中意啲舊嘢。 嗯。 佢咁咪見到你啲舊嘢就憎，冇嘢㗎。係。係咯，關咩事啫？唔係嗰啲係世代戰爭嚟嘅啫，你講呢啲多餘啦，咩勾啫？呢、這個題材其實都仲講緊咩勾啫？ 即係到底你係將個意識上傳啦定咩啊嘛？而家講緊就係、 是， 咁你 Robocop 都可以唔係咁樣整咗佢個頭落去㗎。其实佢系点你唔知噶，系咯？你可以有新嘅 方法合一嘅， 系啊，可以第二个方法合一噶嘛？咁佢将个意识捞入个机械嘅身体又得唔得咧？咁不过佢都整翻个嘴俾佢，咁你当装饰啊？因为其实佢第二集反而佢话原来个嘴系假噶嘛，即系第二集嗰个话佢个老婆系即系发现咗个老公其实未死啊，佢摸佢块面，佢话系冻噶嘛。 哦， 嗱，佢第二集嘅解釋同第一集有啲唔同啦。佢嗰時就話其實嗰塊面係假嘅，係整嘅啫。係啊，係唔係真係肉嚟嘅？係。咁如果係咁，咁佢即係整翻個樣俾佢，咁都冇話唔得㗎。咁可能佢唔係即係人機合一係咁合一咧，或者佢將佢個意識即係 download 嚟咧，如果佢新版都可以嘅，係咪？ 嗯。 咁你都未知就喺度嘈定先咁做咩？我最憎呢啲人。咪而家成個 project 其實係做乜你都唔知道，咁即係佢，即係你實在啲先，到時係第一就係先啦，嚇講啫嘛。係 啊， 誒呢啲咁嘅煲水新聞日日都有㗎啦，係嘛？套超時空要塞去咗邊啦？ 係阿基拉去邊？ 阿基拉去咗邊咧？阿基拉係導演演員全部齊備㗎啦，編劇但係都唔見咗嘅，係。係。咁嗰幾套 X-Men Spin Off 嗰幾套嘢，其實拍曬啦，又去咗邊咧？而家话就话下年做边叫咩名？有两套添啊， 唔系 Dark， 我唔系 Dark Phoenix， 系 New Mutant 啦，新变种吓，都唔知去咗边嘅，明明本来系今年嘅戏，唔见咗吓，唔系咁讲啫嘛，咁系到时真系拍反真系拍先啦，到时真系落实，其实系讲咩故事线先啦，系咯，咁又冇话好唔好睇嘅，咁你咩唔拍出嚟点知好唔好睇啫，系嘛？其实上次嗰个如果拍得好睇都好睇嘅，拍得唔好睇啫，系啊，都又冇话 Robocop 一定要行得好硬噶，哇！你灵活到卡邦咁都冇话唔得噶，其实又冇话唔得噶，其实上次最大不就系佢冇延续翻即系原本啫嘛。如果你话佢其实 Robocop 二号机咁，我都冇问题噶。即已经过咗咁多年啦，佢系一个新啲嘅，系咯，得唔得？冇话唔得噶，即其实有 Murphy 嘅，但可能失踪咗啦，已经咁，即你咪讲翻嗰啲嘢咁，可能或者佢剩低咗嗰支枪，佢攞翻嚟用咁，你咪有翻少少嘢承继咁啊 ，OK 咯，即你又唔系话一定要系讲翻 Murphy 嘅，你可以延续佢嗰个故事或者佢嗰个世界嘅啫，系咯，咁啊唔知道我 positive 嘅对呢件事吓，即到时睇下点啦， 系。 咁啊，芬芬覺得 咧？我覺得冇問題啊，其實呢個題材唔 係，即 係你話到時睇咗先， 睇你點處理先啦，係咯，係佢處理都好唔好啫嘛，唔係個題材。 一開頭我講我，如果呢個導演拍翻到 D 九呢種咁嘅水準咧，就我覺得就 其實呢個導演只要唔好講南非就得㗎，因為佢嗰啲之前嗰啲係佢自己的 IP 嚟㗎嘛，咁佢一定係咁嘅。咁但係佢拍人哋嘅時候咧，就可能佢唔可以。即係下講南非嘅，係咯，係咯，其實佢都唔一定講南非㗎，因為你睇下佢嗰時嗰啲短片咧，佢其中一個短片係講香港㗎， 哦， 直情講香港㗎，係啊，咁、所以佢都唔係所有嘢都講南非嘅，係咯。 但我覺得佢處理一啲混亂啊，個世界好奇，即係好混亂，好唔正常、我覺得佢處理得好嘅，其實係。 係， 即係上次就算麥迪文嗰套，我都係覺得。麥迪文上咗去 太空 波士打嗰度唔好嘅，開頭都 OK 嘅，其實佢係 初喺地面嗰陣係 OK 嘅， 即係嗰混亂啊，好烏煙瘴氣嗰種感覺。 咁但係 Chappie 咧 ，Chappie 我覺得個故事差啫，其實係。 唔係 Chappie 啊，因為佢真係太南非，佢仲要揾兩個南非嘅音樂人去做翻， 又要將嗰隻機械人要掛到今年啊！ 即 係 其實我哋 又 rap 啊， 識嗰兩個人啊，大佬，嗰兩個人對我嚟講實在太騎呢啦。 啊！但你話好唔好睇咧？我又覺得還可以接受嘅，我覺得就係係咯。 一般人都唔係咁 positive 啦。如果你講 Chappie 啫， 我硬 sell 得滯佢嗰兩套，即係麥迪文同埋 Chappie 都係佢嗰個 sell 嗰樣嘢。因為其實麥迪文臨尾嗰度其實好唔負責任嘅故仔，我覺得 係點解咧？ 即係佢整到個個不死咁之後，應該佢嗰個管事應該仲大鑊嘅之前喎，應該係 係 佢唔理㗎啦嗰啲 為推翻而推翻嘅，理得你好唔好啫？ 系咯， 系咯， 新嗰个未必好过旧嗰个噶，唔知噶啦， 咁佢嗰啲就係咩嘛，即係 anyone but CY 嘛。係囉。即係 ABC 嘛。即係無論邊個做都好過佢做嘛，佢係呢個理論嚟嘅啫。係囉。OK, 咁好，仲有冇，咁呢個仲冇講完未？ 仲有冇。 鐵甲灰龍講完啦。 係啦係啦。好，仲有冇。 仲有冇，如果我其實消失有套叫其實牛仔忍者維京人呢，其實是佢話是19年會上的。 忍者維京人， 忍者牛仔加忍者再加維京人，是一個人來的。 是 一個人精神分裂。 Lego 玩具 系列。 不是 Lego 的。他一個人有三重 的性格。是啊。 哇。 咁重要係邊個係邊個做嘅呢，咁其實係阿 Star-Lord 做嘅，即係好古怪嘅。 係呀，佢做呢個角色嘅，佢話。咁但係之前其實搞咗好耐，咁又轉咗話四個導演，跟住由兩間電影公司，我唔呢長情我就冇睇啦。 咁到底邊個拉頭攬嘅呢，連電影公司都轉得，啊，Star-Lord 自己拉頭攬嘅。 咁但係冇轉到就係阿 Star-Lord 因為佢話要做呢個角色嘅。 咁即係佢係 漫畫定 係 漫畫改編定 係漫畫嚟嘅。 漫畫嚟嘅。 但係就唔知咩鬼嘅漫畫嚟嘅。 係呀，咁佢都係啲細廠出嘅應該。咁有十集嘅，咁都係講個古仔大約睇過。 十集啊，我知道漫畫有十集係嘛。 係漫畫有十集。 唔係套戲，唔係套戲。 我成日已經抌咗十集拖。 唔係漫畫十集啫。 漫畫 十集就唔就好少，好少嘅。 咁啊 OK 啊。 博書嚟嘅啫嘛，係嘛？你講嗰啲係。 係咯，咁其實個古仔我睇過嘅簡介都係其實講話有個又有精神病嘅醫生，咁佢好似就話。你有三重人格嗰啲人呢，走去訓練去做啲 唔係即係個醫生係自己有精神病，一定佢完咗精神病先有啲所知。 佢自己都有精神病㗎好似。 我真係文西嚟㗎。 即係佢自己都有多重人格㗎。 負責俾人研究。 咁即係大約咁啊，可能講錯，我都係睇咗啲資料，大約記得係咁啦。咁啊佢咁啊話即係搵啲三重人格人呢訓練做啲特工啊。咁啊，變咗揾一扎人出嚟做，咁但係最尾嗰扎人咧都叛變，咁啊走咗，變咗個殺手集團嘅。 哦， 係啊，咁啊變咗壞嘅。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即係主角咧，咁佢冇叛變，咁變咗係專係對付呢啲人嘅。反而 即係阿沙羅啦，係咯， 係啦。咁阿沙羅種三重人格咧，就係頭先講嗰三種啊。 即係佢真係有呢三種技術，定係三種人格啊？ 唔係，佢嗰三種人格都訓練到變咗有嗰三種技術。 咁即係佢又可以變身做三個形態啦，你當佢可以咁樣嘅。 好似同時存在喎，唔知係咪？因為講佢本身係成日三個人自己不斷喺公仔書度話佢係三個人自己同自己講嘢喎，不斷。 哦，即係好似撕裂咁樣嘅，佢哋自己會有三重人格走出嚟咁樣。 係啊。 Oh, okay. 我唔好乐观啊，真系，因为嗰所谓三个人格咧，即系除咗忍者呢个可能大家会比较 buy 之外咧，其实牛仔同维京人都唔系好 buy 嘅啫。 系咯。 又或者可能如果你摆喺北美咁，或者牛仔都仲好啲，咁但系维京人就真系好奇怪嘅，真系。 维京人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咩七海小英雄嗰个嘅 咪你咪当女神咁咯，或者 系咯， 系咯， 啲啊系咯， 大力啊咁样嗰啲咯， 唔知啊， 大只牛角帽啊嗰啲咯， 系咯，冇噶，佢冇噶，佢咁好似个人打大只啦咁，佢就好记得画出嚟。 哦，咁， 即系佢唔系有着住嗰啲衫嘅，冇嘅， 唔知喺个幻想入边可能有， 系或者幻想入边啦， 揸把大斧头。 咁佢打啲敌人又系几个人格咁样，即系三个咁，又系有啲怪嘢嘅，应该 系即系动物世界系嘛，其实即系佢幻想入边，佢变咗麦当劳叔叔咁啊， 吓咁啊唔知啊，咁啊其实我咁啊，我哋一讲啊，好似其实唔系算超级英雄啊呢啲。 即係佢有三個人格，就係、是、麥當勞叔叔、肯德基上教同埋呢個啊德爾妹啊嘛，係德爾妹啦嘛，真係係咯，咁就喺呢三個裏邊去 shift 啊嘛，咁我都唔知佢咩能力啊，實質啊， 其實我聯想唔到嘅，即係呢個三個人格唔奇，但係呢三個人格點樣係牛仔忍者同埋 星人？唔係，因為呢三個唔係人格啊，呢三個係唔同嘅嘢啊，即係唔係性格。 三個職業咁咯，好似。 即係你可以呢三樣嘢同一個性格都得㗎，即係呢個唔係話啊，有時我係開心，有時我係悲觀，有時我係變態殺人狂，即係我唔係呢種即係好多個人格啊，呢個唔係人格嚟嘅，其實最主要我覺得係。 嗯系咯， 都 做咩咧？ 为咗咁嘅，系咪唔系人格咧？ 三个技能嚟嘅，其实系嘛？ 啊，即系好似无面超人啊，佢而家成日好多个变身， 转 form 啫嘛，系咯， 连晒 form 咁啊， 即系你唔系去到电王，即系电王系真系好多人格啊嘛。但系呢边唔系噶，呢啲转 form 啫嘛，佢喺度。 系。咁啊，轉方啦！ 我 而 家聽個名係轉方啦， 係咯，唔知道實質點樣啦，係啦，咁又點解要開呢個波場咧？即係一開始咧，佢哋向啲大家都唔睇嘅漫畫度着手先犀利啊嘛！即係嗰個 IP 係冇人識嘅，咁點解要揾個冇人識嘅 IP 係個 point 喺邊度咧？唔知喎，發掘出嚟，咁發掘出嚟一定係佢好正啊！咁但係正在邊度咧？ 佢可能 有啲賣點㗎。 系咯，我谂佢又系好似之前嗰啲小，即系日本或者轻小说啊，或者啲名著嗰啲咁书，佢嗰度炒，即系有一扎人睇佢销量劲咁。 咁系啦，咁系咪销量劲嘅？我想问下原著呢个漫画。 咁 我恐怕 如果你话勇士头先讲个肥婆同埋咩，我就话好似近年又几犀利噶嘛。 系咩？哦，即系肥婆原来要劲噶。 肥婆唔系犀利，系嗰个骨乜鬼，即系阿云迪素做嗰个劲啊，应该 系。系啊， 个劲嘅。 嗰个系好犀利噶，嗰个好犀利。 我真系唔识嘅，有啲咁嘅事。 吓，即系都有人讲嘅，其实都系。 哦，咁嘅。 嗰个我都明嘅，吓嗰个我都知嘅，但系呢一个真系头先马仔讲，我先第一次听嘅，我真系。 咁但系同埋算唔算系超级英雄咧？咁佢讲咗三样嘢，其实都唔系超级英雄，都唔系超能力嚟嘅。 系啊。 系咯。 系咯。我都真係三種職業多啲喎，自己係咯。 即係你話三種唔同嘅打法咯，其實係。 係咯。 係咯，就係咯。 係咯，做咩咧？冇喎，我好難聯想到有咩好睇嘅咁，都睇下點啦，係咯。係 咯。 唔知啊，如果 Star Lord 做可能好少少啊。 咁係佢揼錢， 佢 揼錢㗎。佢揼錢㗎。 只不過係。 即係佢揼錢拍嘅。 啊，唔知啦咁啫。 即係佢已經有錢到可以自己開呢啲咁嘅。 哦，咁唔係，咁佢好似佢哋話，好似其實係似阿死侍咁啊，又係死侍嗰陣時話一定要做死侍啊嘛，自己。 哦，係咩？ 哦，即係佢一定要做呢個角色，佢好中意嘅，可能。 係啊，即係佢咁講啊。 哦。 係，咁你知唔知我頭先講嗰個啊？即係又係今集阿 Rock 個 friend 咧，即係頭先嗰個啊，我都唔知嗰個叫咩名，即係今次高空浩劫嗰個。係。佢嗰個人自己都成日講話想做狼人嘅，即係 Rufus Wayne 嚇， 係咁你講啫嘛，成理想啫，係咯係咯，咁又唔揾揾你啊，係咯，咁或者遲啲阿 Hugh Jackman 真係唔做，下次揾個皮套演員睇唔到樣嗰陣，或者你考慮下佢啦，係 咯，都夠大隻嘅 ，OK， 冇咩人冇邊個做都冇所謂嗰陣，咪諗下揾佢咯，下次做蒙面超人都可以諗揾佢嘅，係咯，係咯。即死侍當然都係嘅，咁你見唔到樣嘅，咁的確又真係冇話得唔得嘅，係咯，咁但係你呢、這個唔知啊，係咯，咁呢個見曬樣嘅，呢個即係 Star Lord 係要做呢、這個，即係呢個牛仔嚇、忍者同埋維京人，唔緊要啊，咁到時睇下點啊，係咯，唔係你話 Wanted 入邊其實有啊 Star Lord 啊，係咪？嗰個咪 Star Lord 嚟？ 係啊，肥仔版啊，仲 係搞佢女朋友喎，嗰個啊嘛。 佢個衰格 friend 咪阿 Star Lord 嚟 㗎咯。諗起俾個 keyboard 打到牙都爆埋啊嘛。 就係嗰個。 嗰個係 Star Lord 嚟啊。 哦。 係 啊，肥仔㗎，嗰陣時仲係肥仔嚟㗎，佢係。 佢由呢度再延續落去㗎嘛，其實、那個故仔係嘛？ 唔知啊， 佢打到有三個人格啊。唉，唔知佢啦，系咯，再睇啦，呢啲咁奇怪嘅嘢。 佢做 又 好啲嘅，佢有觀眾緣，佢做又好啲嘅，其實。 我都唔敢講啊，因為嗰次 Passenger 都衰咗噶嘛。 係。哦。 咁所以我真係唔敢講嘅，即係你可能都要睇下佢開啲乜嘢戲嘅，係咯。 嗯嗯。 係啦，都唔係得硬，咁其實 Rock 都唔係得硬嘅，其實 Rock 係 反而香港就穩陣啲啊嘛。 香港差唔多真係得眼咁滯喎。 係啊，但係因為其實今次呢套呢套高浩劫其實 不過 未 未嗰邊 算太得㗎，係啊係啊係啊。係咯。係啊，所以其實都我都危嘅，係。嗯。是的，其实是的，其实雲迪素都是的，不一定得的，其实雲迪素上次做回 Triple H 不是好像糟 糕的，其实如果你说 雲迪素 有套得的反而衰一点的，还 雲迪素 衰一点 的就是狂野时速， 是他反而还衰一点，上次那套什么鬼那个猎人那个游戏 不得都不得，但我反而我觉得 OK 的，那套戏我不是很差的，但是很可惜是不 work 的，就是雲迪素似乎现在得回一个 IP work 的，就是狂野时速的， 狂野时速 是的，系啦，佢跳咗出嚟咧，就好似奶嘅，即系我哋覺得佢做Ready 咧兩集都唔得，係咪？即係其實反而就嗰時最 cheap 嗰個第一集就好睇啊嘛。 第一集係最得。 係咯，嗰時都唔係叫呢個名啦，嗰時直情嗰套自己有個名叫 Pitchback 噶嘛。 係。 即係黑曬咁解啦 ，Pitchback 啫，佢打怪獸噶嘛嗰套，好睇啊，都仲要係其實低成本啦，但係真係好睇喎，係咯。即係佢絕對唔止值十蚊一隻 VCD 㗎，我覺得啊。咪即係嗰套真係擺戲院做，我諗我都會去睇嘅。即如果 好似戲院都有做嘅喎。 有冇做過啊？我唔知啊。 好似有㗎，但 肯定 冇 咩人 睇 嘅。 我係睇碟嘅啫。 係啊，我真係買十蚊碟先發現呢套戲。哇，唔係喎，好睇喎，係咯。冇，我真係覺得好睇嘅，真係覺得好睇。 我 真 係 好多 我聽無端端買碟嚟睇，我唔知點解有呢套嘢咁。 係一百蚊三隻，要加多隻先湊得夠嗰一隻嚟。 咩一百蚊三隻，十蚊一隻啊！ 我係DVD 嗰陣時我 係。哦，你睇 DVD， 我睇十蚊隻 VCD 嗰陣，唔 一99蚊有三隻，但你需要揾一隻嚟夾埋佢，咁嗰隻咪夾埋落去嗰隻咯。 即係當係垃圾㗎啦，即係十蚊嘅球要執嚟睇下啦咩？即係夜媽媽嘅球嘢，喂，睇數套戲睇下咧咁，即係冇諗過好睇嘅。哇，點解佢唔係喎？好得過呢套戲咁樣，係啊。系咯，出奇地系咯，咁但系反而抌钱拍嗰两套续集就唔得咯，咁所以雲迪素唔知啊，即系我佢都唔系几 lucky， 我觉得佢亦都拍嗰套即系扮晒幼稚园特警嗰套死到值噶， 哦，嗰套 佢先系好，佢已经好早系想即系做阿 idol 呢个位嘅，但系结果唔得咯，结果系阿 rock 反而比较接近做到呢样嘢。系咯，即接近啫。佢你话佢系唔系等同于 idol 都唔系，因为 idol 得嗰阵其实真系好得噶。唔未去到 idol 嗰 level 噶，其实系都未去到，但系即系叫比较接近啦，最少吓。咁雲迪素就成唔系噶，做唔到啊！我觉得佢 因为雲迪素搞唔到笑啊，我觉得系 佢搞唔到笑，我见到已经想笑啊，最弊 唔系即系佢 即系 唔好睇，我意思话 唔好睇啊，系啊，即系佢唔系真系 funny 啊，你即系唔得啊，真系唔得，系不可能佢后生啲嗰阵系 OK 嘅，但系而家唔得啊，系咯。 我成日覺得睇佢搞笑嗰時候，我成日覺得做咩啊？ 係啊，唔知做咩㗎，係啊，係啊，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實在越嚟越似啊海洋公園老細啊，即係而家唔再係啦，聖之文啊，即係佢大隻版，大隻咁佢都大隻嘅，不過就即係唔知啊，係咯，不過佢都， 我嗰個一時時喎，你話大隻嘅話就， 嗯， 一時係有陣時似肥佬多啲喎， 肥佬多啲系啊，咁所以你揾佢做嗰个超级英雄，咁其实有冇，其实得唔得？我唔知道。好，好，仲有 冇？嗯，如果同埋有个新剧照系咪 Venom 啊？见到 Venom 嗰个跌咗落屎坑，摔上翻嚟嗰幅啊嘛，系咯。 系，我觉得 啲牙似人针粉啊，啲人话系。 吓咩咩针粉牙啊嘛？银针粉啊？ 银针粉啊？点解会算银针粉咧？ 即一条条可以揾只手拖出嚟咁样嗰啲咧， 哦， 软啤啤咁样嗰啲咯，即系唔系硬嘅牙咯，觉得佢系。 哦，你话啲牙齿 ，OK， 啲牙直情系软啦，即系话佢睇落咧，呢只嘢嗰幅相就唔似 C C， 佢真系似一个 practical effect 嘅模型，但系做得唔靓嗰啲咯。 系。 佢融咗咁嘅。 系啊。 唔系佢未变成嘅形态啊，呢个系。即是变紧中间形态， 会不会咧？ 都有可能， 唔知 咯。 但系个身体之后立落嘅咧， 所以咪话佢系未变晒咯。 我觉得佢就系咁，我就觉得佢系咁噶啦。 即系咁嘅火打啦， 冇错，应该系咁。 哎呀， 咁好核突， 跌落 去。我睇翻 Barry 啊，我睇翻 Barry 啊，冇咁肉酸啊，系嘛？系大战猴山超人啊，嗰段啊。唔知啊，我冇好感， 一睇好似睇漫画或者睇动画，我成日讲佢似啲泥胶多啲。 系啊系啊，睇动画嗰阵时即系佢成日都会一撇撇咁咧，即系又会整啲嘢出嚟啊咁样。 稳定嘅状态。 系啊系啊系啊，你会有咁嘅感觉噶。 唔系佢而家都想表达呢样嘢，但系唔系咁咯，总之系咯。 但佢整到滑潺潺咧，我觉得好似真系啲咁唔 自然 睇出啲嘢。 入去真系，系咯。 但 我希望佢系中间形态啦，我希望。 唔系，同埋佢其实系唔系好多时会系见到呢个样噶，即系好似话你睇佢套戏画头咧，佢系 佢唔会变 太多，系啊，唔会有太多呢个形态嘅其实。 嗯嗯嗯，即系可能最尾先出嘅。 出出品 嘅 啫。 要好大镬嗰阵时先会变一变嘅，我怀疑。 系同佢变一变又会变翻人噶啦、嗯，即系其实系好似阿咩话牙狼啊。 系限住时间， 即系一分钟就玩完啦咁样。 唔系，即系佢连出招嗰下又呢个状态，就跟住又冇翻。 系， 可能系咁嘅啫。咁佢都好似尽量将套戏拍都唔似周边红噶嘛，系怪物片咁样。 似怪物片嘅佢系。 系、嗯、到时睇下点啦。我好感度就好低嘅，对呢套嘢，即系或者期待度都好低嘅，咁啊睇下咯。 我反而觉得我个人我啊想睇嘅。 哦、你翻嚟有 機，因為其實、啊、因為咧，其實 Van Lim 咧，即係如果你話北美或者香港，其實啲人真係好中意呢只嘢。 你講原本只嘢啊，梗係啦，原本只梗係啦。你對呢一套戲，你會有期待？ 我都有少少㗎，我對呢套係嚇，唔、啊、知點解嘅。其實我可能我中意啲怪物嘢嘅，咁我覺得、 哦、 即係佢再怪啲，我都仲接受到嘅。其實，因、 okay. 為我已經一早已經唔當佢係超級英雄啦， okay. 我已經， okay. 即係我當係怪型啊嗰啲咁嘅睇法。 哦 ，OK。 咁、啊、可能咁樣會接受啲嘅，有機會。 唔係，咁佢直情係走咗佢嘅路線㗎啦。如果你、 啊、 你接受到就係啦、啊，我麻麻地啦。 我調教到 啊！你都知道我不嬲唔中意啲人將啲嘢改㗎啦、啊，即係佢係乜咪乜咯？你改就不如唔好用呢個啦，係嘛？不嬲都係咁講啊，係咯。你將蜘蛛俠拍到變咗鬼戲咁，你不如唔好拍蜘蛛俠啦，係嘛？係。係咯。 嗯。 即係我係咁啫，係咯。即係原本唔係咁㗎嘛。 因為 Venom 其實啲人個心目中已經係另一個蜘蛛俠嚟嘅，當係。 黑色蜘蛛俠 啦，係咯。咁但係呢度其實佢最大問題就係同蜘蛛俠割咗隻啊嘛，成個故事冇關。係 咯。 佢獨立發展，咁點解佢會變成蜘蛛俠咁嘅型嘅咧？咁如果佢唔係上個蜘蛛俠身都唔會係咁嘅樣啦。 係啊。 唔識射蜘蛛絲應該唔會有嗰個能力㗎，如果佢唔係上咗佢身。 佢呢度識唔識射蜘蛛絲㗎？啊 我 佢射啲高嘅咁嘅嘢當係啩？ 即係佢本身係黑色一撇嘢咁樣，咪射啲、 啊、 射啲一撇一撇嘢啫，一條黑色嘢咯。咁佢肯定唔係蜘蛛俠咁嘅啊，我覺得係咯。 仲會唔會喺一套戲度佢會留一手咧？即係模棱兩可咁樣，可能又同蜘蛛俠有關咁樣咧？即係等自己有條後路咧，會有機會。 而家睇畫頭唔似啦，睇畫頭唔似啦，唔似有咩關係啦。 即係又或者將報紙度提一提啊，咁樣。 其實我哋係講緊佢一個故事世界，佢有冇關啫嘛？咁你提一句就已經有關啦，係嘛？ 啊，即係可能會留一手呢一啲。 即係其實佢都有嗰份報紙嘅，即係阿蜘蛛嗰份報紙，咁有提起 Spiderman 嘅，咁我哋只不過講緊咁啫嘛。 啊！即係可能會咁樣咯。 即係你拍足球，佢都會提起 Batman 啫嘛。我冇話要佢出場。你唔好搞到啊個足球嗰度真係冇 Batman， 點解咁？點解會咁、 啊？我覺得佢會有咁樣嘅擺落去。 你覺得有啊？咁你睇下啦。我估佢就呢套係比較即係切斷嘅， 真 係 獨立嘅武俠 即 係其實最拗頭咧，就係因為佢冇蜘蛛俠咧，咁佢個 Venom 同佢合體咧，會變咗呢個樣先神奇。個心口都會有個蜘， 有 個蜘蛛個標誌白色嘅喎。 而家冇啊？有咩？ 唔知我到時可能有 邊 個嘢心口？ 佢除咗隻眼有兩笪白色冇啦，咪成個黑色一撇屎咁。係。係 咁爭好遠喎，如果佢心口冇個蜘蛛個白色嗰個標誌。 嗯。點解爭好遠 唔係個型咯，即係變咗樣衰好多喎，即係成日黑色嘅舊嘢咁啊。 咁佢而家都樣衰嘅，唔係到時睇啦，估都冇意思。 係咯，係咯。 呢套我成日唔會嘥任何心機去諗嘅，即係睇下到時點樣睇下咯，係唔好嘥心機諗啊！佢諗噶嘛，我哋諗嘅咩？ 係咯。 如果衰咗又變咗啊 ，Han Solo 啊佢。 我覺得輕 solo 緊㗎啦，我覺得呢度係。我成日都唔知佢做乜會開個咁嘅 project， 我就覺得好奇怪。其實佢繼續做翻嗰時 Sinister Six 嗰個 project 好過啦。係。係咯。但係唔好理佢啦，佢中意啊，佢中意 ，OK。係。 嗯。 係咯，我就覺得對我嚟講，我就冇期待。唔係，應該話嚟緊啊！我除咗套移動乜鬼嘢話嗰度叫做乜鬼啊？移動都市。 移動都市啊！ 即除咗嗰套，我有少少。即係咪即係嗰度有嘅，真係啲期待咁，或者 Peter Jackson 亦都有一定信心嚇。咁嗰本小説我哋都覺得個設定上係好過癮。咁除咗呢套，我覺得今年我自己個即係都會等睇啫，冇嘅啦其實係咩潛水俠有咩其實係唔使啊即係做咪睇咯，做咪睇咯。我覺得賴嘢機會都唔低嘅。 嗯 係啊，即係有冇邊套嚟緊你會期待嘅？今年我真係得嗰套。移動都即係移動城市，我好少少嘅啫。 嗯， 我冇噶啦，係啊，有冇啊？大家有冇嘅？ 嗯， 即係 Bubble B 啊 ，Bubble B 都係睇下嘅啫喎，係咯。 係 喎，即係佢G温有幾G温咧？其實嚇，即係當然好過之前嘅啲樣嘅，係咁多啫嘛。到底好唔好睇？我都係鬼馬神仙車嚟嘅咯。 嗯， 係啊。冇啊，我就冇咯，我冇啫，我自己冇啫，即系嚟紧好多科幻片咁噶嘛，即系今年会，但系即系冇一套系好，即系我好等睇啊，意思我做咪睇下咯，系咁啫嘛。 嗯， 系咯，唔会话好期待，好期待原来冇啊，真系唔敢啊，系失望越大，系咯，咪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嘛，即系蜘蛛侠就系要改呢句噶啦，系咯，系咯，系似 Hungry Ben 讲呢句啊嘛，系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跟住香咗。 嗯， 系嘛？ 唔知喎，真系《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第二集都冇乜机会好睇啊！唔知喎，真 系。哦，咁呢套都 OK 嘅，不过即系我又冇话好期待啫，即系都睇嘅。 嗯， 都会睇嘅。与神同行，你唔好预我啦，我讲明啊，我唔会再睇啊。即系大家睇啊，到时系。 嗯， 即系有好多戏我都霸咗噶啦，老实讲啊，今年，即系唔睇嘅，即系列为我唔睇嘅我嘅 list 噶啦，冇啦系咪？ 嗯，冇啦， 系啦，快啲报埋少少，有冇啲咩活动啊？当然书展一定系噶啦，下个礼拜一阵讲两句。 系、 啊、做咩？ 咁就喺呢个北角游街啊！ 啊，游街 ，OK。系嘅，咁即系其实以前即系改咗做一个咩咧？即系嗰时做过类似牛棚咁嘅嘢噶嘛，跟住后屘改咗做一个艺术嘅一个展览嘅地方噶啦吓，经常都展览啲唔同嘅艺术家嘅作品。咁今次系搞咩？ 系啦，咁今次佢个活动名就叫做咩？火花洒落是青年，系啦，咁就 系。 佢就其實都係擺返啲藝術品，咁但係呢啲藝術品呢就玩得嘅、 啊。玩得嘅今次 ,ok, 好似一啲玩意咁樣嘅。 即 係 因為藝術品嘅話呢係成日覺得係靜靜地咁樣摸㗎嘛、啊、今次可以玩啦係呀。咁、嗯、就由即日起去到呢個9月16號啊。 即係9月16號前都仲有得去有玩咁多錢。 唔使錢。 免费系，咁系咩时间？ 就朝头早10点到晚上8点，咁就逢星期一嘅上昼10点到下昼2点就休息。 O K， 逢星期一、 okay. 上昼，上休上昼啫，仲要下昼都开嘅。 系啦，系啦。 O、okay, K， 好，好嘅。咁但系未去过要睇下，其实嗰度经常都有啲唔同嘅展览嘅。 嗯。 系啦。嗯。咁其实即系边度咧？其实都系炮台山站出嚟好近嘅啫。 系。 好、啊，除此之外，咁啊，下个礼拜书展啦，系嘛？ 冇错。 系7月18号开始啊，至到24号。 即系礼拜几开始？即系礼拜 三至到隔一个礼拜嘅礼拜二。 系啦，几乎系成个星期。系啦，咁啊，我系啦，咁啊，做各类型嘅睇啦。咁我哋就其实今个礼拜就两个访问。 嗯。 系啦，咁啊，一阵大家听埋啊，我哋特别节目啊嘛。如果我哋。即係如果係一起呵成，應該擺喺後面啦。咁、 嗯、 分開聽都冇次序嘅，大家聽咗個訪問先，亦都唔拘。咁分別我哋，你當人物專訪多啲。咁我哋一個係訪問咗阿多利啦，即係啲同人界好出名。咁有本書啊，即係佢係 好得意嘅，即係佢講個少年偵探團叫咩 ？Storm 少年偵探團係嘛？咁其實通過一個咁嘅故事咧，其實又係其實你可以話係教育電視嚟嘅，佢講好多啲理科嘅嘢，但佢就唔係話上堂咁嘅，即係佢真係古仔嚟嘅， 係 即係漫畫全彩色，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當然我哋唔係即係講曬本書，我哋又問下即係同人嘅即係發展啊，同埋有啲咩嘅喜與樂咁樣嘅，係咁樣嘅。嗯即係或者有啲咩困難啊，咁其實出書咁都有提到。咁另外咧，另一個專訪咧就係抄就係做呢個 board game， 咁今次係會有呢、這個 今晚打喪屍。 今晚打喪屍係啦，嗰隻嘅 board game， 咁但係佢就係基上個漫畫嘅，就唔係個電影嘅，係啊。係。咁啊都會同大家長講，咁我哋講到好遠嘅啦，由初初由呢個 board game 又講到好多創作上嘅問題啊。即係甚至乎咧，香港人嘅問題啦，係咯，嗰啲嘢嘅，係啦，咁講好長嘅，我比較長啲，咁大家可以聽下 ，OK， 咁我哋有兩個特備嘅訪問嘅，係啦，咁當然咧，書展仲有好多其他嚇，咁我哋之後如果再有其他人訪問嘅，有機會係啦，咁啊，咁大家留意住，係好，咁冇啦，係嘛？ 冇啦， 冇啦， 好，咁啊，好啦，咁邊度可以聽到我哋節目啊？ 系，依家可以喺呢个花生台啊，同 Wag 嘅先都可以。 系啦，咁有冇啲系网上嘅，即系例如啲 app 咁嘅咧？ 咁就可以喺呢、這个Square 可以。 Square.com 啦，系啦，可以攞呢个 app 啦，咁都会听到我哋啦。 冇 错。即系香港网台 app， 我就唔敢讲得唔得啦。 系啦，依家 系啦。咁其他台就稳定性亦都即系唔系咁高啊，系冇办法。我相信你都谂紧其他办法嘅。 嗯。 系啦。嗯。即係會唔會我哋自己可以動一樣嘢，等大家可以聽。我哋都未知道點做，我哋都係研究。 係， 係啦。咁大家暫時去住啦，以上渠道去，記得聽我哋啊。 嗯。 好啦， 另外我最尾補一補翻呢個消息。 哦。 就係、是、哥斯拉動畫版嘅第二集啊，就係喺下個禮拜三應該喺 Netflix 就會上映㗎啦。 係咪啊？係 啦，應該係18號。 明白。即下星期照計可以睇到哥斯拉 嘅個 動畫，係啦， 都是啊，係啦。 冇錯啦，咁今次應該會出現機械哥斯拉。我哋都唔記得咗啊，下個星期有咩做啊？忘記咗，係講埋先。 係。哦，講埋就係最主要就有超人特工隊二啦。 嗯。 啊、就下個禮拜嘅重點啊，照計就。 嗯。好嘅。 跟住就會有呢個麻煩家族第三集。 嗯。 因為之前都做過兩集嘅啦，已經都幾受歡迎嘅呢套呢個 band 啊。即搞笑嘅 系啦，系啦，系 啦。 咁另外就會有講温拿呢隊樂隊，即係香港樂隊嗰套叫兄弟班啊。 下個星期做？ 係啊。 下個星期做，係啊。 哦 ，OK， 咁快做啊 ，OK， 好，咁睇下呢度又得唔得啊？ 都大家可以注意翻嘅，呢啲就係下個禮拜可能即係比較重啲嘅戲啦。 咁嚟緊有冇咩科幻片大家可以睇到咧？即係 今個月底啊，仲有套職業特工隊啦。 哦，打 Superman 㗎係嘛？ 系啦， 佢留咗須喎，今次系咯， 留須系啦。 但我覺得佢留得 翻留須喎， 留得唔型啦，佢就係唔係阿麥林 咁。即係冇阿湯沙力咁有型啊！佢 即係佢真係留咗阿湯沙力嗰啲，不過佢就唔留須。 係咪 係啦，佢唔留須型啲，係啦。 唉， 咁就可能佢刻意想做到唔好成個超人咁啦，但係究竟佢打到都打到爆曬光，真係啲光爆啊，唔係佢哋爆光啊！ 掹條喉出嚟啊，都得嘅呢個， 一嘢挫爆嗰啲即係嗰啲肉質嗰啲喎，大佬有咩可能嗰啲係？ 唔係啲人笑豆腐渣工程啊？ 係唔係？我直情諗翻起 BBS 啊，大佬唔係豆腐渣工程。係 好似同好似蕉，佢同蝙蝠打都係咁掹嗰啲。 打到入廁所啦，都係咁啦， 都 係 攞。 今次有開燈，上次唔記得開燈啫，係咯。 搏緊。 係。 嚇咩話？ 都係攞個洗手盤搏緊咯。 係咯。 係一樣啊。 咁你現實上真人點會可以咁樣啊？真係唔可能。所以都係超人大戰 出嚟都要咁勁啊！ 都係超人大戰嚟嘅，其實係 OK。 點樣扯條喉出嚟？ 仲有邊套科幻片嘅？即係嚟緊最近。 如果七月廿六再到大陸有套叫做《阿修羅》，即係唔知係算唔算科幻片啦？呢套 阿修羅就唔好諗翻係以前啊，阿葉允兒 嗰啲啊， 唔係呢個孔雀王啊，係啦， 孔雀王係啦， 你就想啊？ 科幻片嚟嘅應該就 唔知係咩啊？神怪啦，我預係咯。 神怪咯， 科幻真 係 唔敢講嘅。 咩有套阿李連杰佢哋做嗰套都係咁上緊嘅，我覺得 係。李連杰有套阿修羅嘅咩？ 唔係阿修羅嗰套叫做講返佢做嗰個姜子牙嘅呢， 哦，哇，嗰啲啊！ 即係我可能係呢六四尾嘢啦，有機會啊。 嗯，咁好。 即係封神係嘛？叫封神。 係啊，好似係啊，好似係。 係啦係啦，我覺得。係 似嗰啲啊，應該係啊。 咁即係都油麻地啦。 中式魔幻嘢。 咁就中意嘅可以留意一下嘅。 O K， 喂，都唔係科幻喎，有冇啲真係科幻啊？喂。 冇咯， 下一套，下一套，唔系唔紧，下一套唔好理几时，下一套唔好讲我讲下一套系十二月嘅要，唔都唔算都 唔 算，都唔算真正科幻，真正科幻。 少年悍将高大电影 咩啊？ 少年悍将高啊！ 即系天泰腾啊！佢写 天 泰腾啊！ 哦，天泰腾嘅 卡通片， 卡通系哦， 系 咁样。 嗯、不过呢系 Q 版嗰套 ，Q 版真系好 Q 嘅。 系打个大只嘢，佢跟住后面屎忽穿咗个窿，跟住漏气啊嘛。系、哎、我见到。 真系好 Q。 嗰个系笑片嚟嘅啫，我头先就唔系科幻片。 咁如果你话 真系科幻片，真系科幻片。 科幻成分可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光头佬啦，即系阿即神啊。 系。 佢有个叫做 極、哦、光头即神， 极罕巨 哦 ，Mac 加三 Mac 巨大 山哦，咁你都可以话科科地嘅嗰套 即系一个人点样打条巨大鲨鱼？ 冇，绝对冇得打，佢唔系用个人打嘅。嗯、 但系嗰度有李冰冰做嘅喎，系。 嗯，嗰度成大陆片嚟噶嘛，其实 系咯， 即系大系啦。 嗯，咁啊，咁你话呢个勉强都系嘅，咁但系有冇啲真系大科幻片咧？到底真系数大科幻片下一套系咩？ 系大啊！ 下一套 黑暗之心啫喎，最近 系咯，你话好似 X Men 嗰套黑暗之心咯， 都唔系大科幻片，我讲真系大科幻片下一套，唔系仲要等到十二月系嘛要？ 咁啊，国定杀六日算唔算大啊？ 国定杀六日算唔算啊？ 都唔算。 哦，咁啊，真系冇啦。 咁真係要去到十月啦，真係。 真係要去到十月啦，係嘛 ？OK。 十月嘅就係提頭先講即係猛毒，即係 Venom 啦。 嚇！我死啦！即係下一套真係真係係。 九月 Predator 啦。 九月仲有鐵血戰士嘅。 哦，九月有Predator。OK， 好。係 啦，有鐵血戰士。 好。 係啦。 咁即係呢幾月嗰啲全部係啲水濕濕嘢嚟嘅，全部真係慘。 水濕 濕係啦，真係慘啦，係啦。好。好啦，好咁報咗啦，算 OK。係。嗯、即系差唔多啲，即系真系猛嗰啲，全部喺晒十一二月嘅，全部都系咩变形金刚又好，乜都好啊。 真系十二月噶啦。 十二添啊，唔系十一都冇啊，系嘛？ 系啊，因为圣诞嗰时真系好劲。 就突然间几个礼拜又有十几廿套嘢睇啊，都已经追住咧，睇唔晒。 头先我哋讲过嗰套叫做 First Man， 即系登月第一人咧， 就 十 月嘅好似。 系啦，十月十一号。 系，但嗰个系北美啫，咁唔知香港点啦。 我谂香港都应该接近噶，以个导演名气啊，演员名气。 佢有咩名噶？有中文名未有系咪？ 登月第一人啊。 哦，佢成叫做登月第一人啊。哦 ，OK。 啊，佢都有个影期，暂时个影期系十月十一号。 哦 ，OK，OK。 香港嘅影期都系。 咁呢套唔系科幻啦，呢套系即系科学纪录，即系算系历史添啦，系咯系咯。咁但系又好睇嘅，系或者你当科幻都得嘅，喺当时嚟讲上月球。系咪真系嘅？你上月球可以话喺历史上咧实现咗一个科幻嘅事嘅，的确系真嘅。之前啲人系唔相信可以上到月球嘅，因为系啊。而家你梗系觉得唔系咁唔系？而家好多人相信唔得嘅，佢哋话假噶嘛。到而家好多人相信系假嘅，系咪？即系其实冇登过月噶嘛，系咯。咁唔知啊。所以呢个题材你当科幻睇咯，或者大家可以睇。但我就觉得系励志片咯，你俾我就 系。 系啊，好好睇嘅，睇咗个画头，觉得好好好睇，好有 feel 嘅。好啦，咁啊，大家睇下呢一堆啦。好，咁啊，好补翻数翻，好好，咁啊，大家去听我哋啊，去Blackie先去花生台，系或者呢个 Cat Square.com 系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